晨，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船船仔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咧就会陪住大家啦。咁我睇一睇今日日期先，今日系二月八号，农历就系十二月二十九啊。寻日咧年廿八洗邋遢，唔知大家洗咗邋遢未啦？船仔就洗咗啦。嗱，不过今日天气真系有少少冻啊，出面嘅气温系十四度，相对湿度8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不妨就着翻件褛啦。船仔嘅颈巾咧亦都出咗场噶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有时都会遇到一啲艰难嘅事情，不过呢个时候不如试下唔好谂一啲太远嘅将来啊，只系需要鼓励自己，今日过得好就已经好好啦。因为呢一个世界有太多嘅猝不及防，你根本就预料唔到有啲难关出现。咁亦都有一啲嘢根本就唔配有占有你嘅情绪，不如就当佢冇到啦。所谓岁月正好咧，只系一时嘅啫，多数时间都系一地鸡毛。咁所以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时都几凉薄，最紧要就系我哋嘅内心要识得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唔系话要去经验边一个人嘅人生，因为我哋唔需要同其他人交代。我哋需要做嘅只系需要温柔自己嘅岁月，好好咁样生活。因为好多时我哋望远处只不过系风景，看近处先系人生啊！ 遥遥长途是否不会再重返消失的时间？中今寒冷，重重疑难，是否不再有负担？风中的回答，天色微晚，再上路多少艰难？无论有没有星光和灿烂，再盼望碧海天蓝。在望着日出迷幻，冲破阻拦，从头再来，不需空谈，继续再创理想跟美梦之间。冲破阻拦，从头再来，不需批判，继续玩，落雨苦也更会再平凡，当天高地厚，不可理解。何年何时，是否不会再大胆，将心中话说高声呐喊。每个梦都可非凡，和现实日夜竞争期限。冲破阻拦，从头再来。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寒冷嘅天气，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喺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寒冷，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亦都比较大嘅。出边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8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我哋飞一飞去到英国嘅苏格兰。咁佢哋咧就有科学家发现喺一个叫做斯海岛嘅地方有一种独特嘅飞行爬行动物嘅化石啊，我哋亦都称佢为翼龙嘅。咁佢哋主要生活喺 1.68 至到 1.66 亿年前。咁发现嘅化石咧包括有一对翼啦，佢嘅肩膊啦，有佢嘅脚同埋脊椎嘅，咁但系个头骨就唔见咗。科学家原先以为咧呢一个时期嘅翼龙原来主要咧都系生活喺中国嘅，咁所以见到诶苏格兰都有，咁真系非常之惊讶。尤其是嚟自中侏罗纪时期嘅化石咧系好罕见嘅，咁所以布里斯托大学嘅博士亦都用咗 CT 扫描器咧去制作一种叫做化石嘅 3D 数字模型，咁就估计咧当佢对翼展开啦，咁大概系1至到 1.5 米，咁都真系几大喎。咁佢嘅研究嘅教授就话啦，其实呢个应该系苏格兰嘅独有物种，亦都研究咁样证明咗咧，原来广州市已经有一种属于原始去到进阶阶段之间嘅翼龙噶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呢一位教授喺2022年，亦都有另外一种项目嘅。同一时间亦都喺个叫做斯海岛发现咗另外一种翼龙啊！咁中侏罗纪时期咧，原来苏格兰咧系位处于大西洋中央岛屿嘅一部分。咁气候系属于亚热带嘅，咁有沙滩啦，又有湖，咁所以翼龙都几中意生活喺嗰度嘅估计。咁当时咧，佢就讲啊，点样揾呢一嚿化石出嚟咧？就系、是、一啲哇好暗好黑嘅岩石上面咧，揾到一嚿非常之深色嘅骨头，咁就估计系化石。于是咧，就成个团队咧就好努力咁样将呢一啲比较脆弱嘅化石装喺个背包入边运翻去伦敦，以免系受损嘅。咁科学家亦都用咗几千个钟头咧去除化石周围嘅一啲硬质嘅石灰岩，咁希望做到研究。咁点样研究呢？首先就用一啲酸液啦去溶解咗岩石，咁而且去扫描标本之后呢就发表咗对于岩石嘅分类啦。咁最后咩亦都发现呢一种生物系属于达尔文翼龙类啊。咁研究表示呢一个群体从早侏罗纪末呢去到侏罗纪末啊，已经存活咗超过2500万年㗎啦。这首歌是 Cloud 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红黄绿串又串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叶，雨中央是渐变黑蓝，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其我幻想有天去不羁，走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与顽抗。 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昨日年廿八洗邋遢，唔知道大家洗咗邋遢未啦？咁啊，唔瞒大家啦，其实我屋企，尤其是我间房咧，真系比较乱嘅，好多嘢。咁本身个人都有啲心机，可能会慢慢执下房嘅。咁但系自己就可能比较忙啦，翻到屋企就会想瞓觉，想摊喺度唔喐啦。咁放假嘅日子亦都可能会拎咗出嚟出街玩，咁所以就真系间屋比较乱，啲嘢又越嚟越多，乱到尽头咧，通常就会选择放弃嘅。咁啊觉得唔影响我生活就得啦咁样。咁其实收拾咧呢样嘢唔难嘅，咁但系难嘅地方就系乱嘅地方太多啦，你要的起心肝真系慢慢去执咧系几难嘅。会觉得不如拖延下啦咁样。咁直到寻日呢就真係发现个厕所地板有少少水渗水喎，以为佢。咁我搵源头啦，发现原来其实係一支清洁剂呢穿咗。咁所以我就抌咗佢咁啊，顺手抹一抹啲嘢，你又諗下不如抹埋个厕所啦，不如抌埋厕所一啲嘅废物啦杂物啦咁样。咁於是就将成个厕所定返乾淨晒，觉得好开心。成间屋最干净嘅地方就系个厕所啦，亦都希望个厕所咧以后都系回复住呢一个状态。咁所以当我踏出个厕所门，我喺度谂啊，其实我间房啦，我个厅都系未干净嘅，不如试下每可能一两个钟头慢慢抹翻干净佢啦，摊翻开慢慢整理。譬如一点钟就执厕所，三点钟就执我间房啦咁样。咁甚至可以摊长嘅，总之同自己讲，年三十之前执完就 OK 啦。咁当然啦，好多人就话諗住仲最快嘅速度去执最多嘅嘢啦，最好一日之内就执晒成间屋。咁其实真係有啲难嘅，因为你个心理压力呢可能亦都会比较大，令到自己更加容易拖延或者抗拒整理。咁如果真係一日之内做唔到，你会觉得哎呀会唔会即係渣啦，有啲气馁呢。咁所以有好多嘢，就算係执嘢或者你嘅人生啦，有好多嘢真係唔需要去要求自己或者勉强自己要将所有嘢一日之内全部整理好晒。其实好多时好多嘢呢都係可以慢慢嚟嘅，因为你慢慢嚟反而先走得更快，你容易啲整理所有嘢。咁同一个道理啦，如果你嘅发现就係、人生真係有少少乱喎， 好多嘢都系未梳理好，究竟我嘅目标系点样，我做啲咩好嘅时候，不妨试下唔好要求自己将所有嘢都一次过整理好晒，咁反而系做啲咩呢，真系慢慢停落嚟检视下自己有啲咩目标系可以做，或者自己有咩答案，有好多答案想一次过揾到一啲嘅方法去解决啦。咁系好难噶，咁倒不如咧将自己嘅目标拆细再拆细，每一日净系专注做好一样嘢，每个星期咧就会多少少头绪啦。然后每一日咧，每一个月亦都会累积更加多嘅力量，慢慢嚟咧先可以行得更加远，行得更加快。你嘅作息习惯啦，你嘅工作啦，你嘅人际关系，你嘅感情。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家庭人生目标都好，很多东西真的很混乱的。但是这个时候一样一样来，不需要焦急的。最后一天你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拼图慢慢砌好。而且在一个整理的过程里面，你会慢慢去找回自己。究竟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自己呢都是有很多的目标啦，譬如亦都是想做好多做好少少一个 DJ 的工作啦，亦都有生活上面譬如我的读书压力的。咁去到呢一步嘅时候，见到自己太多嘢做呢，反而就会拖延啦。哎呀，有好多带未剪啦，不如唔好剪住啦。哎呀，又未諗好听嗰份稿啊，好担心。咁反而会拖延㗎。或者人生有真係太多嘅问题想搵，究竟我系咪真系适合做呢一行呢？定系我真系不如试下出去打一份工算啦咁样。咁反而呢，而家慢慢去解决，慢慢去諗清楚自己需要啲咩呢，人生会变得更加好。跟住落嚟系林峰嘅《无伤大雅》。 整串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擅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如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擅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 制止，眼泪跌入深海，漂亮眼下悲哀，是否慷慨？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马亚物寻晚在日本东京与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踢友谊赛。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下半场上阵大约半个钟。球队主教练马天奴在赛后表示，决定让美斯落场踢三十分钟，是因为美斯在星期二下午的操练之后表示感觉良好。他又说理解香港球迷对美斯未能够参与星期日的表演赛而感到失望，但强调当时即使被美斯上场几分钟亦都是巨大风险。特区政府回应美斯在日本出赛的时候表示，美斯表现活跃自如，并在球场上作了不短时间的剧烈运动，香港市民对此有不少疑问，希望表演赛主办方和球队能够向香港市民作出合理解释。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表示，他和球迷亦都对美斯在日本的动态有太多疑问。台湾旅游主管机构宣布，由于大陆未就大陆旅行团来台进行安排，即日起不再规划原定春节之后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的旅行团，但三月至五月底已经招揽成团的仍然可以出团。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说，这样只会让台湾民众和旅游业界再次对民进党当局以旅游进行政治操弄，阻碍两岸同胞交流，损害两岸同胞福祉感到不满。他说台湾民众对组团来大陆旅游期待已久，岛内旅游业界亦都一直呼吁民进党当局早日解除禁令。台湾有关方面，去年八月起几次声称就恢复台湾旅行团，就恢复台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旅游作出规划，但是同时附加条件，始终在政治算计。正在中东斡船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特拉维夫表示，虽然哈马斯有关停火的一些提议并不可行，但是他认为可以为达成协议创造空间，美方会努力达成这个目标。对于以军可能在拉法展开行动，布林肯强调以军的任何行动都需要首先考虑到平民。他又说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国近东救援工程署人员不会参与恐怖主义。布林肯当日在特拉维夫先后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克尔佐格举行会谈，他亦都前往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阿巴斯要求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接受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他又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尽快解冻属于巴勒斯坦政府的税收资金。瑞典当局决定结束持续16个多月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调查。瑞典检方说，瑞典就事件启动初步调查的目的是调查这次破坏行为是否针对瑞典，从而威胁瑞典的安全。目前的调查结论并非如此，亦都没有迹象表明瑞典公民参与这次袭击，因此瑞典对事件缺乏管辖权，而瑞典已经将调查之中发现的证据移交德国调查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瑞典方面是因为害怕揭开事实真相而结束调查。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同埋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仲会引致子宫颈癌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拣，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哪个台会去哪一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堆头，手下留情， 大气候， 旅游乐园， 还有广东广西一众主持 踩住单车入新界， 还会在单车公园 元宵前夕夜会街坊， 唔通有利是牌？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收炉啦，收炉啦！再见咁多位， 肥强咪行住。 咦 ，Sarah 姑妈都未过年，咁快就俾定开工利是我啊？ 肥强，大家做嘢辛苦咗一年，过年放个长假当然开心，不过想放个开心又放心嘅长假要点做呢？ 当然系要做好同埋做足长假期前后嘅工作安全措施啦。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前安全措施做到足，放假开心迎春又接福。我系 Paula 欧子林。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7、38分嘅早上，啱啱就过咗个一秒钟啊，38分嘅早上啦，13度嘅气温，继续都系寒冷天气警告啦。咁啊，头先啊听到啊船仔已经同大家倾完偈啦，好啦，咁啊问好之后咧，而家啊到白泉号同大家问好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你好啊， 今日朝头早天气冻冻地，着多件衫、啊， 哎呀，大唔够啊， 系咩？ 我冇谂到佢会寒冷天气警告， 寒冷天气警告啊，呢啲天所以都系冻冻地啊，嗱，船仔就已经着唔够衫啦。咁就冇辦法啦，咁就祝福佢啦， 已經翻唔到屋企， 系啦，祝福佢啦。咁但系如果仲喺屋企嘅聽眾咧，就要諗下計咯，即系點樣襯衫啊，各樣嘢。咁啊，天文台都講咗噶啦，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啫。咁啊，年初一早上都係寒冷嘅，咁所以今日開始咧都有啲尖寒尖凍啊。咁啊，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緊啦。好啦，最近咧就多咗一個新嘅發明啦。呢幾日係嘛？係咪呢幾日先出嘅咧？唔知喎、啊。總之啱出咗一段時間咧，就係、是那個我都有 send 過俾你睇嗰、那個。那个眼罩啊，有间大品牌公司佢哋推出咗一个新嘅大眼罩， 哦，即系讲边个啦 ？VR、AR 嗰个咧， 哇，好正啊！嗰、那个好似 咁呢一个眼罩咧，咁佢就点样用嘅咧？即系好似而家咧，呢、這个品牌推出嘅时候，佢就可以大家模拟 喺个眼罩入边咧都可以睇到现实世界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会见到好多个屏幕。简单啲嚟讲咧，就好似嗰个钢铁奇侠咁样， 系 望到钢铁奇侠入边嗰个主控制台。 系啦， 系啦，唉，一谂啲 呢个应该系用 XR 嘅，我估计 系啦，冇错。咁佢咧就其實佢好多技術涵養都放咗喺入面呢一個眼罩入面嘅。咁佢咧就一路睇住呢個現實世界啦，咁一路你都可以有好多嘅屏幕啊，模擬嘅屏幕咧就可以放喺你嗰個嘅望到嘅三維空間入面。 係啊，我好中意佢咧，譬如你戴咗個眼罩啦，咁之後咧你可以望一邊有一個食鋪一個 screen 咁樣啦，當其實都唔係 screen 嚟嘅，佢係一個虛擬嘅。咁另外咧一邊又可以望下個社交平台有冇人揾你啦。 係啊。 咁再另外一邊咧，我可能睇緊書啦，三個 mon。 又或者你真係仲同一時間喺度煮緊餸嘅。 係啦，我又煮緊餸喎。 係啦。 咁三個 mon， 咁我呢三個 mon 係虛擬嘅，我可以隨時轉換啦。我覺得好神奇咯， 係好神奇啊！ 我冇諗過電影啲嘢係現實中已經發生， 已經發生咗啦。所以電影嘅魅力就係好多時好似將一啲將來嘅嘢預言咗先咁樣。係。咁佢呢一個叫眼罩用嘅時間，咁佢亦都有啲模擬 keyboard 嘅。模擬 keyboard 你可以撳個 keyboard 出嚟，跟住你喺呢個空氣嗰度打字咁樣。 好正啊！ 係啊，空氣打字，咁但係你嘅手咧，你嘅手就會望到個 keyboard。 好似圓浮咁樣。 可能你隻手當然喺度打緊字啦，你見到 keyboard 啦。不過咧，我想講嘅重點就係其他人啦，其他人咧都望到有個人戴住個好大個疑似係 VR 咁嘅樣嘅眼罩嘅時候咧，未知係咩啦。呢個人隻手咧會不斷喺度喐嘅，即係例如頭先我講嘅打 keyboard 嗰個啦，咁佢兩隻手就做一個打 keyboard 嘅動作啦。又或者佢有啲功能咧，佢就係將佢入邊眼罩入邊所見到嘅虛擬視窗咧，咁你就可以用手或者用一啲特定嘅手勢咧，去將佢放大、縮細、移開咁樣。咁佢係靚嘅，因為佢入邊啲模擬視窗直頭可以睇戲咧，你可以將你自己本身個畫面可以縮到好細，但係可以變到好似 IMAX 咁大。咁呢個亦都係。好誇張，呢、這個我都覺得好誇張。咁但係佢聲音嗰方面點樣 support 呢個我唔知啦。呢、這個 因為可以試啦，其實 係咯，咁我哋去試啦，不如 啊，去試得佢哋如果真係公開發售，我哋有冇得買咧？ 有得買，公開發售梗係有得買啦。 咁但係而家未公開過 嗬？好似係公開咗嘅喎，喺美國嘛。 哦，咁即係我哋要飛去美國先得。 係啊，咁佢。喺街上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人咧，見到唔少人，越嚟越多人啦，應該係咁，越嚟越多人咧就開始用呢一啲叫做呢一個嘅模擬器。咁但係外人睇起上嚟嘅時候，真係相當古怪。除咗頭先你見到嗰啲咩打 keyboard 個樣啊，跟住咧佢嗰啲視窗你喐嚟喐去嘅時候，就好似嗰啲 Harry Potter 咁樣咧，咁要用隻手去到做一啲嘅手勢，例如放大縮細咁樣。 如果咧， 咁你喺條街嗰度，譬如你。見嗰個 shot 就係有個人過馬路啦，過下嘅時候佢可能處理緊一啲嘢，佢就企喺度就做啲好古靈精怪嘅動作， 有啲 神經失常咁樣 啦，係啊， 好係好古怪喎，其實成件事。 唔係喎，但係你諗下，如果遲啲個世界咧，每一個人都有呢一副眼鏡， 咁就唔古怪啦。 咁但係就係全世界嘅人都喺度畫嚟畫去咯。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好啱啊，全世界人一路畫嚟畫去㗎，係啊，咁啊，大家就。唔知做乜嘢咁啦，喺条街咁，即系无啦只手揈嚟揈去，但系你系处理紧好多嘢嘅，包括复紧 message 啊嗰样嘢。咁当然呢个系一个用我哋仲系用肢体去到控制嘅一个软件，但系其实佢由于可以将你眼入边睇到嘅世界同我哋现实世界整合咗咧，即系透过呢一个大型嘅眼罩整合咗之后，咁我觉得大家接受咧都会容易啲接受嘅，因为另一边厢佢已经讲紧。即係嗰個成日飛上太空又做電車嗰、那個，佢已經講緊咧係 植入晶片， 植入個腦入邊咯， 已經植入咗啦。最近新聞係話， 佢嗰、那個用電腦做手術㗎，所以因為嗰個人類做唔到啊，佢要將太多嘅電裝置放入人嘅腦袋入邊 啊。但係嗰個係for癱瘓咗嘅人士係可以用電腦去講一啲嘢啦， 或者控制義肢啦， 係啦。 系啦， 咁佢而家做嗰个就即系第一个实验就系纯粹系即系瘫痪咗嘅人去讲嘢啫，希望用个电脑、就唔需要话好似即系要用其他仪器咁去表达自己嘅感觉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接唔接受得到啊？点样嘅话咧，就随住时代嘅演变咧，我相信大家嗰个接受嘅能力都会慢慢加深噶啦。 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仍想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幕分散视线，明觉都缺乏了保养。就去独处哭一会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八分，一首嘅作品嚟自 Jenny 李恒毅，哭泣健康指南。出边继续十三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啊，当然系继续生效，陪住我哋有个冻冰冰嘅早上，所以大家要记住着多件衫。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恭喜恭喜！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白之外啦，都系直播室入边个电话，电话入边就有阿海啦。你估我唔到咧，你估我唔到咧。 好啊，估到啊，估到啊，个电话入边梗有我啦， 系咪？系啦，咁啊，时装界大阿海咧就喺电话度就同我哋倾下偈嘅，咁亦都可以同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啊，系啊，因为年廿九啦，年廿九即系听日就年三十。礼拜六咧就已经系大年初一啦，咁样咁啊，所以咧我哋真系要谂谂我哋嗰个服饰啊。咁啊，龙年嘅时间咁啊，梗系唔好黑咕邋遢啊，或者同平时太一样啦。我哋应该有少少转变。之前阿海讲好多仪式感嘅嘢嘛， 系啊。 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执整下自己好咧？男男女女诶，即系扶老携幼咁样，点样去转一转自己嘅通咧？ 系啊，我觉得咧，先咧，大家诶，应该就大扫除完啦，系咪啊？都年廿九咯， 扫晒啦。 嗱，不如好，又唔系咁讲嘅，你就即系唔好歧视我哋呢啲 deadline fighter。 吓，唔系嘅， 唔好睇小我哋呢啲 deadline fighter。 系系 deadline fighter 系。 啊，系唔逼到埋身咧，我哋自然就做噶啦。因为唔知点解你大扫除呢单嘢咧，你三个礼拜前觉得，诶、咁早做完交，咪又污糟翻，又唔做住啦咁样。 系。 咁啊谂住即系 last minute 先至做啦，然后我哋今日就洗个厕所，听日就洗个厨房，咁、就要几日时间喎、 啊？咦，你呢个套路咁似交 S 嗰阵时咁样嘅？ 冇错啊。开咗头先起手式，以为自己开咗个头啦嘛，谂住掂眼啦呢次系咪？到埋尾嗰阵时就知濑嘢噶啦，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噶啦。 冇错，听日要交啦，咁然后就今晚先嚟做啦。唔紧要嘅，如果大家都仲未完成你嘅大扫除，唔紧要，有阿海陪你，我都系真系 Peter， 我都对自己好有信心。 你个人真系好细心，好好啊，你心底。 梗系啦，我哋 together 即系一齐 deadline fighter 咯。我哋听晚你谂起，当你大扫除嗰阵时，你觉得哦，我并不孤单啊。 嗯。 即係呢個世界上仍然有好多人陪你啊，至少有我啊嘛，啱啱啊？然後你必定就會清理一下你嘅衣櫃先， 係喎，係喎。 咁你衣櫃嚟講咧，如果你話我仲未曾斷捨離得切，同我一樣，我而家都未得切嘅。 嗯， 因為你仲要諗下，哎呀，仲要分類，哎呀，邊啲衫我會唔要咧？呢件又要攞出去回收啊，各樣嘢咧， 嗯， 有啲費事。 嗯， 我哋為咗省時起見咧，我哋先就打開你嘅衣櫃。 係。 嗱，當然污糟衫洗咗先啦嚇，呢、這個就另 當然啦，當然當然， 冇錯啦，即係大掃除嘅一部分嚟嘅。咁然後你就要檢視一下咧，究竟有啲咩衫你新年你係會著嘅， 係 攞曬出嚟先。 即係鮮豔啲嗰啲係咪一定揀鮮豔啲嗰啲咧？ 你就打開你嘅衣櫃咧，睇喂邊啲 sharp 醒嘅。嗱，要注意保暖啊，因為就開始都涼翻啲啊，真係。 係喎，係喎，啱喎。 同埋天陰陰啊，咁你可能咧就係嗰啲太薄身嗰啲好春天感嗰啲衫咧，你暫時收埋先。 嗯。 或者春天感嘅衫咧都得，咁你就可能加翻件外套啊、啲褸啊嗰啲咧，你就攞定出嚟先啦，唔好到時臨急臨忙啦，年初一好似出去拜年啊，跟住都唔知著咩衫好啦。 嗰啲咩 先打開個衣櫃 啊，啊，鮮綠啊，粉紅，粉紅唔好揀啊，一陣又話佢係嗰只襪嗰只色嗰只顏色啊。 乜嘢啊？哦，唔好咁啦，我哋唔嗱，我哋要咁样，我哋要放下。 系，哎呀，系年廿八，我洗干净咗呢段记忆噶啦，我 系我哋要放下，然后我哋就即系我哋要好好为自己着想啊嘛，有时太过纠结咧，做人就唔开心啦。 知道。 系咪？仲有好多好多波，好好足球，好睇嘅足球等住我哋。 贺岁杯咧，仲有。 啱啊，要向前看啊。 喂，贺岁杯，你有冇谂住捧边个以前啲球星啊？托特嘅真系好犀利喎，以前。 sorry 啊，贺岁杯嚟讲咧， 你话得话？唔系啊，你唔似系迪比亚路。 唔系，sorry， 佢哋都俾我睇波，话要早少少嘅年代嚟噶。 系咩？ 所以我认识佢哋，我认识佢哋。咁但系我又都睇嘅，嗰阵时候都睇嘅，但系就唔系我最睇波嗰啲年代咯。即系我最睇波应该系亨利啊、皮里斯啊， 哦，哇， 系啦，我就嗰啲年代， 大卫韦拿咧， 贺岁杯， 大卫韦拿都 睇，梗系会睇咧，都系我睇波嘅年代，但系都唔系我最捧嗰集会识啦。当然就 系， 我当日啦，我会留意佢哋嗰个贺岁杯咧，佢哋会有啲歌星去演出啊， 吓， 系啊，我会留意 A K 咯， 哦、 暴露咗自己身份啊， 即系俾你激死， 唔系，咁你要睇睇你睇全套嘛， 系系，喂，之前个传奇杯啊，皮里斯都有嚟。 系啊， 系啊， 系啊，仲系咁型啊！ 我有入场睇啊，嗰场 真系啊，仲系咁有型啊， 真系咁有型啊！不过咧就奥运咧就真系犀利啦，奥运咧就阿和仔嘅两个 边方面犀利先？ 诚意啊，李健和诚意就变一个奥运。 唔系边个诚意？你觉得和哥嘅诚意定系 和哥嘅诚意变咗一个奥运咯？和哥真系几时都 fit 啦、 啊！和哥梗系啦，和哥真系我唔暴露佢嘅年龄，我知佢几多岁，但系即系佢同埋我同你讲，和哥咧，佢退咗役之后咧，其实佢嗰阵时同我讲咧，佢每日咧佢都仲跑十公里，我唔知佢呢个习惯仲有冇维持， 唔怪之得。 但系你见到佢嗰副 body 咧，仲系 keep 得好好噶。 系啊，你 系一个超有纪律嘅人。 真系嗰场波咧，大波控球啊，走位啊，佢真系完全 有冇落底线啊？ 有啦，招牌落底线啊， 系嘛？都传个波出嚟噶，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有人接应嘅，有人接应 的，有人接应，不过我未必接到。唔系，我应该话有人想接应， 唔系有人接应，但系嗰个唔系啊，再唔系欧伟伦咯， 系啦，啊就 阿佢呢场就冇落场啦， 冇落场，系啦系啦， 系啦，不如讲翻讲翻 fashion， 想有仪式感咧，即系可以睇下贺岁杯啊咁样啦，就算你喺屋企睇咧，你都可以着到靓靓睇噶嘛， 系喎吓，都可以着到大紫大红咁样去到欣赏下呢一场波。 嗱，我哋先讲下咧，年三十晚，如果你要出去食团圆饭嘅时候，我觉得已经要着得咧鲜艳开始噶啦，嗰一日 系， 我哋嗱，無論你出街食啦，或者你話我會翻屋企人屋企去屋企人嗰度食飯又好，老爺奶奶點樣都好啦，都要著到靚靚，你一定要俾一個咧送舊迎新嘅感覺俾人哋。 喂，金色得唔得啊？滿城盡帶黃金甲咁樣行出去拜年。 如果你屋企有，我都唔去。但我諗好少香港屋企有啲金色花嘛， 有啲 冇咪攞嚟 黃黃地、金金地色嗰啲棉衲噶嘛，有嗰啲 好開心啊！ 是啊，老人家见到开心， 老人家见到开心啊！如果你话团年饭咧，你都有同啲公公婆婆啊、爸爸妈妈啊咁样呢啲长辈一起食饭嗰阵时咧，哇，见到啲金喜咧，开心。 系、 啊，如果你话、哎、我唔系啊，即系攞翻结婚嗰龙凤牙出嚟戴咧，唔知摆咗边，我就卖咗嘅。唔系啊，嗰阵时真系噶，阿奶奶话卖咗佢啦。唔系啊，佢、啊、叫我买佢金价好啊。 哦，系咩？哦，咁啊唔緊要啦，咁你攞曬 perm 邊度買 佢啦 ？keep 一隻 ，keep 住一隻留個紀念，咁其他嗰啲都賣貴，因為嗰陣時金價好好。 好 anyway， 係啦，咁你可能有啲 accessories 啦，我哋講開啦，可以攞出嚟啦。譬如你話真係有啲耳環啊，無論金色啊或者啲 bling bling 嗰啲耳環啊，都可以攞出嚟，手鐲啊、戒指啊嗰啲咁樣啦。 珍珠系列 都冇輸噶， 珍珠系列嗰啲得唔得啊？ 梗係得啦， 會唔會老土啊？嗰啲 唔會睇你點襯。我试过我买一条日本猪嘅猪链，有阴影。嗰条猪链咧，太过心急啊，好想讲啊，唉，回唔切个气。嗰条猪链咧，我系好长嘅条猪链嚟嘅。其实咧，你 系 可以破你圈两个圈做一个颈链。 小凤姐嗰啲咁样，你真系讲到小凤姐嗰啲。 哇，你真系当小凤姐流噶，真系。 我从来都冇当过佢流啊。 真真系，喂，即系珠链又唔系小凤姐，有时 Lisa 姐都会啦。 系喎系喎 ，Lisa 姐都会系。 系咪啊？ 姑姐都有啦。 梗系要啦，呢啲女士们防身噶嘛呢单嘢。我就点样戴呢？我就唔系将佢围两圈戴，我攞嚟当一个斜孭咧，好似斜孭袋咁样咧。 咁样你都谂到啊？ 系啊。 斜孭我好似冇见过人斜孭珠链、啊。 即系 fashion 嘅嘢就睇你嘅心思啦。 咁系、啊， 因为我系一条正式宝蓝色嘅 one piece 裙嚟嘅，咁我就觉得啊有啲素净，但我又唔想就咁戴条好老正嘅珠链，于是乎我就将佢斜孭咁样戴咯。 啊，又几靓，谂下谂下之后， 我觉得自己都衬得唔错噶，其实都 系咯。咁啊，梗系 可以考下你嘅心思啦。咁头先讲年三十晚，我哋食串年饭已经要开始扮靓。年初一咧就更加啦，我自己食嘅习惯咧就年初一咧，就。真系要出去拜年嘅，冇得走噶啦！呢家嘢佢啲長輩屋企拜年， 利是風咁行出去係咪？ 係啊，同埋你咧，如果你會相信啲運程嘅話咧，你可以睇下咯。譬如你話，你屬龍嘅，今年你究竟著啲乜嘢係開運嘅顏色？如果你相信呢一套嘅話，你咪根據呢一個方面，朝住呢個方向去著衫咯。我覺得冇問題，求你自己最心安啊，即覺得你最舒服。譬如你話，原來今年咧，我係著紫色。大唔大紫？ 系， 我觉得我最顺心顺意嘅， 系 你咪将你屋企里边紫色衫，你咪攞出嚟着咯。 啱啊，最紧要自己快乐呢、這个就 顺心顺意咧，其实就真系 OK 噶啦呢一样嘢。就算你入场睇波，都要着到最靓，将自己嗰啲 accessories 咧攞晒出嚟。而家新年唔理靓几时靓啊？ 系啦，喂，我哋冇乜时间，你讲多日赤口嘅，我哋应该点样穿搭好啊？ 嗱，赤口哥嚟讲，睇你出唔出街啦。 吓，我出啦，出去撩人嗌交啊！今日翻神光同啲同事嗌交啊！ 哦，通常我就打牌嘅，嗰日我自己就会。 哇！你打牌咁挡，你赤口打牌实嗌交喎。 哇！最好啦，咪就系趁即系唔理啦，咪就系趁嗰日边啲巴咩都攞晒出嚟讲咯。可能廿年前咧就同啲旧同学打牌，通常一坐低就话当年噶嘛。当年哎呀你又咁呢啲话题咧，系你每一年大家嘅聚会咧讲三十年都唔会厌嘅话题嚟嘅。 啱啊， 喂，咪赤口咪尽爆咯，就系因为点啊？大家同学我就系知道坐埋，我哋爆完都唔会嬲啊嘛。我哋攞出去进爆咯，唔紧要。我觉得相对我就会 casual 少少啦。初三嗰啲日子，我会着得，可能我就会着啲运动系嘅服装啦。因为我哋朋友屋企打牌啊，通常我自己都会系啲 hoodies 啊，厚身啲嘅 hoodies 啊，或者戴翻顶冷帽咯。因为今年都有少少冻，咁去到人哋屋企嘅，咪先至除低佢咯。咁然之后就hoodies 啦，我会衬啲运动裤，咁啊衬波鞋，或者攞啲有型啲嘅背囊啊，攞啲有型啲嘅袋啊，要袋利是嘛，又要派又要收啦，又要收利是啦，咁啊攞个靓靓。嘅袋出去，咁啊收又好，派利是又好啦。咁总之呢个日咧就最紧要，容光焕发咁样去同人哋一场马战咧，闹完都冇所谓，人哋都唔会嬲你啦，着到咁靓。 啱啊，咁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当日咧，亦都即系多啲鲜艳颜色嘅时候咧，更加有呢一个嘅气氛。因为初三、初四咧系公众假期嚟嘅，因为 冇 假嘛，系啦，咁啊， 所以假都几长啊。 冇错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轻轻松松啦吓，咁啊，欢度呢一个嘅龙年。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好啦，朝早6:59啦，咁啊例牌讲下先。咁啊普通话台咧就同香港电台第二台分头广播噶咯。咁啊对家会有音乐早点，咁啊波波都喺度噶啦。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10:00。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有好多嘅知识咧，咁啊可以同大家转头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7:00之后咧，我哋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亦都会有交通组嘅同事啦，系啦，因为我揿错咗嘅掣，所以就有几廿秒。咁啊唔介意嘅话咧，就可以讲埋啦。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嘅时候啊，咁啊转头咧，咁啊嘉明啦同埋 O 咧都会一齐翻埋嚟嘅。咁啊朝头早13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咁啊转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间咧，就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8，咁啊呢个咚咚咚咚咚嘅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大家留意住13度嘅气温，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坐喺我前边嘅咧就系见到阿孔奕璇啊，船仔喺度，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另外就系阿峰、啊。 早晨啊！ 你做咩举个 V 字手势嘅？ 早晨啊！ 喂，早晨啊，峰，系啦啊，咁啊，今日都精精神神啊，大家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好似你今日嘅笑容一样咁灿烂咁好咧？ 今日隧道情況係 OK 嘅，隧道情況幾好嘅。咁而家各區隧道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就淨係有因為旺角花墟嗰邊咁就封緊路， 哦封緊啦已經， 係封緊，因為佢係長期封嘅。咁銅鑼灣嗰邊就係間歇性封閉咁樣，係啦。咁旺 長期封佢係幾時開始封噶啦？已經 早啲日子啦，即系花墟开始咗，佢就已经封紧。 哦，咁样。 咁佢封到几时咧？就系、是、封到2月10日，系啦，即系年初一嘅8:00，朝早8:00。咁、有咩路会封咗咧？花墟道啦、园艺街、元普街，咁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嘅支路，即系都系旺角花墟嘅附近嘅路。 我唔觉得呢个前日。去嗰大咁塞車 啦，比較塞車，係啦，冇錯， 係啊， 同埋都會影響翻窩打路道，即係向尖沙咀方向都會塞啦。 係咯， 琴日晏晝放工時間就塞到去思瑞口啦。 係啊，我其實原本咧都係前幾日嘅時候啦，都有去旺角花墟嗰一帶嘅。咁我 你買咗花未啊？ 屋企人買咗花咁咧我就去即係我駕駛啦，但係我見到哇咁塞啦，於是乎我都停到路遠。我情愿行10多分钟去嗰一带，系啦， 即系宁愿行过。 我真系宁愿行过去，因为我都foresee到咧，如果我揸过去嘅话，第一我车停边咧，唔会有地方停啦。咁、而且嗰度塞死晒，咁我不如停远啲，咁我自己行过去算啦。我话行得快，你知我噶啦，即刻咻咁啊行到过去啦。 其实你行10多分钟，你揸车过去可能都唔止， 梗系唔止啦， 你又落唔到车。 我咁醒啊，梗系唔会揸车过去啦。 呢个真系叻啊，小白。 Yeah. 好啦，咁跟住铜锣湾嗰度咧。 銅鑼灣嗰度咧，咁佢就係嘅佐治街啦、百德新街咧，即係附近某一啲路段，咁就都係會封閉咗。咁但係佢個時間就係晏晝嘅時間咁樣嘅，係啦，咁就冇咁早。而家應該未封嘅。 哦，而家未封嘅，就每日有個時間就封咗嘅。 係啦，有段時間封。咁旺角呢邊就係佢長期封咗噶啦，咁樣咯。 嚇，咁啊封到年初一，你就 封到年初一朝早8:0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有都係有個時限嘅，就唔係話長期，即係封呢段時間。 花墟完咗就完咗。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一個即係叫做大家買花嚇花市嘅時間啦嚇。 每一年我都好中意行下花市。 係咩？即係睇唔出喎。 我係中意㗎，即係冇嘢做。 你買仙人掌啊？ 仙人掌嚟講咧，新年就比較搞笑啲咯，啲特別喎，係啦，咁我就 似你啊嘛呢種 style。 哦，都真係似我嘅，咁但係咧，我好中意去花去執嗰啲10蚊一支嘅蘭花咯。 哦，係咩？而家都有㗎。 我如果我今年冇行咯，但我上年 一陣去睇下嘛， 我上年仲有嘅，即係但我係尾嗰啲時間咧，咁佢就係真係佢可能清貨 咩，係 啦，十蚊咁樣，即係我冇咁行過，咦幾好喎，買先咁樣，每一年都會行一行，咁但係又因為我買咗咯，屋企已經誒蘭花嗰啲， 嗯，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想揾啲靚花嘅話咧，都可以去嗰度選購一下嚇，係啦。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哦，系啦。咁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系啦，咁就因为嚟紧许愿节啦，即系林村有个许愿节。 吓， 系啦。咁所以咧，就佢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封路啊咁样。咁所以就都同大家讲翻，就系即系留意翻。 系大埔林村许愿啊，许愿节啊， 许愿节系。系啦。咁咧，佢个封路。林村入面啦，咁佢会喺牌楼，即系出边林村咪有个林村饲养嘅一个牌咁样喺个村口噶嘛，咁、 嗯、 就由嗰个位封到入去入边乡公所，咁佢嗰个位其实就喺边度咧？就系、是、林村嗰棵树，即系许愿树嘅隔篱嗰条路， 系 系啦，咁嗰条路就唔可以驶入去嘅，咁、所以即系驾驶人士如果入去嘅话，就唔好谂住话可以即系驶去村嗰度入边停啦咁样。 哦，咁驾驶人士你有冇揾到资料？就系如果驾驶人士揸车咁点算？ 就要停前少少，即系经过咗林村前面有个叫做社山停车场，系啦，咁佢就系一啲村嘅停车场咁样嘅，咁就如果你系 付费啦，嗰、那个就当然 系啦，去林村嘅话就要泊喺嗰度啦， 系， 咁但系因为嗰度咧停车位都有限嘅，咁、 嗯、 所以如果驾驶人士可以的话，就用公共运输啦， 系， 咁同埋因为即系。點解用公共運輸呢？就係、是、除咗停車場 有小巴、有巴士啦， 停車場有限之外，就係同埋會有啲封路改道啦。咁、其實駛入去都有機會會兜好遠嘅，即係譬如如果假設係喺大埔嗰邊，即係你行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再入去啦。咁嗰個位呢，佢有機會會因為交通情況而封路，咁你就要喺太和路兜翻反方向，即出九龙方向，咁、样兜一个圈再翻入去，系、啦，咁就都麻烦嘅，要去翻圆洲仔嗰边咁样再入去。 哇，咁远？ 系啊，佢而家圆洲仔再屈一个 U turn， 系啦，就再翻转头。 圆洲仔即系边度咧？ 圆洲仔即系铁路码头隔篱。 系铁路码头隔篱， 大埔铁路码头 系哦嗰、那个位系啦，咁所以如果唔熟嘅话咧，就去到都几礼计啊！又系呢个时候， 又系礼计啦， 系啦， 即系话揸惯嘅人都还好，即系可能喺附近活动嘅人，咁如果好似我咁，我喺九龙区活动嘅，咁就唔熟路咧就仲麻烦，系啦，咁所以就咁会有咩公共运输即系方便一啲，好似我咁样，咁如果我唔熟路， 巴士 系啦，巴士同埋 六十四 K 去到嘅，好似系， 同埋有架六十三 R， 上次咪讲话有荷莲巴。 哦，系喎、哦，恭喜你，恭喜你嗰架嘛， 就系嗰架，咁佢就会喺大埔墟站去林村许愿树嘅， 系 系啦，咁佢呢即系以下嘅巴士，佢会系咩时间会有咧？就系、是、初一到十五，即系十号到二十四号， 哇， 系啦，咁啊就即系譬如方便大家如果想入去抛宝碟啊，去祈个福啊，咁都可以咁样咯， 哦， 咁除咗 仲有啲夜光宝碟啊， 系啊，今年有夜光宝碟啊。佢同埋佢好似有发光许愿树， 系 系 啊系啊， 棵树有发光。 嗰、那个夜光宝碟咧，就系抛去嗰个 夜光 许愿树嗰度嘅。佢哋一脉相承嘅，佢哋。 佢话系个吉系会系发光 嘅。系啊， 系咯、 啊。夜晚抛上去嘅时候，几似流星锤？你谂下，诶、這、呢个个人觉得，个人觉得啫，系啊系啊。咁啊， 夜晚光即系好似嗰啲夜景咁样嘛，抛完上去之后就 系啊，所以系啊，系好靓噶呢个的而且确。 即系朝早有朝早靓，即系朝早有原本嗰棵咁样。 嗯， 咁夜晚就会有一个发光嘅夜光宝蝶啦。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系咪差唔多啦？呢、這个 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路线嘅，咁就可能喺元朗都要入咗去啦，可能加道里农场，跟住太和嗰边都会有车入到去嘅。 系， 咁同埋有免费穿梭巴士。 哦，又免费穿梭，喂、哦，咁呢个第一个讲啦，免费穿梭巴士。 免费穿梭巴士就净系夜晚先有嘅啫，应该系俾夜市嘅朋友嘅。系、哦、啦，咁佢就 咁啊，即系去到初四，因为嗱， 系啦， 林村许愿夜市咧就年廿八。即系已经开始咗啦， 已经开始咗啦， 年廿八去到初四嘅， 冇错。 咁另外嗰个香港许愿节咧，都系林村啊。香港许愿节咧就初一至十五嘅，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免费穿梭巴士就去，即系已经开始咗啦。咁就去到初四，即系去到十三号，咁就会太和出发，然后有林村许愿树揸翻出嚟啦。咁佢 大巴嚟噶，佢哋嗰架系咪？又唔知 诶，系啦，唔清楚，可能都系要睇啲车嘅安排咁。 哦，好， 系啦。咁太和咧就系五点几至到八点九左右嘅，十、 嗯、 分钟一班，系、嗯、啦。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朋友都可以去搭啦，咁样。 嗯，好。咁 你会唔会去啊？ 我其实正值我寻日咧，即系睇完啲新闻片段之后咧，我一路睇特首喺嗰度。 做嗰啲咩嘅时候咧，我就一路留意紧佢附近仲有啲咩玩。你知啦，我未去啊嘛，咁啊，跟住周围透过电视嗰度望啦，咁样，咁啊见到有呢个抛宝碟，我就有少少心郁啦，因为我头先讲过嗰个夜光宝碟， 你就想做流星锤啦， 系啦，我觉得都几，我觉得都几特别。我其实唔系咁嘅，我系好诚心许愿嘅，系啦，入香就随作咁，所以我觉得都几特别，同埋咧有几多嘅食物，咁啊再揾翻嗰啲，譬如佢哋有啲宣传海报啦，就喺度讲，佢又譬如呢个夜市咁，同一张海报上面咧已经见到有好多咯，例如会，如果你话讲呢一个嘅许愿字，咁佢又话写到免费派发呢个。有个素包啦，咁啊慈山许愿素包啊，咁跟住你睇翻入去，为会场限定有啲特色美食嘅，譬如即蒸心想事成许愿包咁样。 系好想知咩叫心 想 事成许愿包？ 个名啊，梗系会搞得好意头噶啦。 想你心想事成啊。 系啦，咁个包会唔会有个心心嘅形状喺度咧？咁我又觉得都几靓。 好似长洲嗰啲包咧，咪有个红色印落去咧？ 系啦。跟住有个写住个心字或者心想事成四隻字咁样印落，咁喂都靓啊！好啦，跟住又有啲譬如头先喺个 poster 上面仲见到一个盛大农场本地制牛奶及牛乳咁样。咁如果你鍾意呢啲乳製品嘅朋友又覺得喂本地喎係咪咁人哋開咗個 course 即係City 嗰度開咗個 course 其實都 個獸醫課程 係啦都犀利㗎呢個 course 係啦 係喎係 呀 我本身諗唔明點解係成大囉 因為佢哋有個 course 係我而家明啦係呀 佢個農場係有啲牛跟住俾啲獸醫學生呢可以即係訓練下佢哋咁樣係啦 係喎要知喎你成大㗎 我唔係啊，係、 哦、啊，咁啊，即係你都係接觸呢個時事咁啊，叻仔啊嚇！咁啊，仲有啲咧，譬如客家茶果放題、哦， 放題係、啊、 啦。咁如果中意食茶果嘅朋友咧， 放題係重點， 放題 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你去到嘅時候話俾你聽，食茶果食到你飽啊！仲有一個真櫻桃樹煙燻黃臘湯，係啦， 櫻桃木。 哎呀，對唔住，係櫻桃木，係啦，係我啱啱放大緊個字。 我喺度谂紧 出 边应该冇 啊嘛， 要用樱 系啊，樱桃木去度烧，咁 系点样嘅咧？ 咁樱桃木即系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啲香气喺度啦，咁啊更加会积植本地种植呢一个嘅士多啤梨同埋手工制果酱，咁呢个咧就好多果园都有得玩嘅，咁但系就叫做而家无论系。许愿夜市定还是系纯粹讲话香港许愿节咧？其实林村都几多嘅即系缤纷活动啊，一夜都有。你冇去过林村？ 我真系冇去过。 有趣喎，你两位唔得喎。咁啊，约实大家啦吓，咁啊睇下你两个自己约啦吓，唔系约大家，你两个自己约啦吓。 自己约人 去下呢一个林村嗰度玩啦。 自己约。 系啦， 有啲奇怪。 同埋而家好多区咧都实在有。 加埋你啦。 都得。咁我哋自己约啦吓呢个。好，咁咁上下啦，交通方面，唔该晒阿峰先，唔该晒。天气方面同大家睇睇啦，天气寒冷，日间市区气温徘徊13度左右啦，新界再低两三度，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寒冷，以及有一两阵雨噶。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咁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日夜温差。都较大嘅，即系可能你朝头早攞住件棉衲出去，中午嘅时间都要就拎住件棉衲行街啦。咁啊，13度嘅气温啦，而家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呢个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啦。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麦，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边个台会去边一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堆头， 手下留情， 大气候， 旅游乐园， 仲有广东广西一众主持， 踩住单车入新界，仲会喺单车公园 元宵前夕夜会街坊， 唔通有利是牌？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大學 好啦，7:21，头先听个宣传声，大家听到一台嘅同事就犀利啊！一台同事大家一齐 在新春的時間就踩咁啊，大家就揾翻佢哋嘅時間啦嚇，咁啊去見一見佢哋啦嚇。好，咁啊晨光大學嘅時間啦，朝頭早咁啊寒冷天氣警告底下咧，亦都邀請到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咁啊同你拜定個早年啊，希望你營養師最緊要身體健康，食得有型。 係啊，大家身體健康。 係啦，咁啊今日咧揾 Mimi 咁，當然就講下，咁啊今日都已經年29啦喎，好快脆就過年啦。咁啊過年嘅時間咧就大家真係肥仔啦，除咗荷包咧会肥仔之外啦，因为豆利是 身形都希望唔会肥仔嘅。 系啦，咁唔想肥仔嘅话咧，喺条腰嗰度肥仔嘅话咧，咁就要听阿 Mimi 讲啦。贺年食品有好多嘅叫做食物危机嘅喎 ，Mimi 算唔算咧？譬如萝卜糕咁，我系咪咁啊蒸啊一定好过煎嘅？咁我都知道，但蒸唔好食噶嘛 ，Mimi 真 系 好难控制嘅。 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譬如讲下啲糕嗰啲先啦，萝卜糕啊、年糕啊、马蹄糕啊、芋头糕啊咁样，有啲咩要注意噶？ 真系好多人已经开始食咗好耐啦， 系啦， 系啊， 系啊，咁嗱，其实有咩要注意嘅话，我谂除咗即系大家都知道肥之外，咁可以点做咧？咁啊，份量控制啦，同埋睇下真系整佢嗰阵时嗰个方法啦。咁其实教煎糕呢啲方法咧，我哋都教咗好耐噶啦，即系可能话上网睇点样健康啲整糕嚟食咧，咁都会话啊，你攞个热铁锅加啲牛油。油脂去煎呢啲糕点噶啦，因为佢哋本身油分都唔少噶啦，特别系如果讲紧除咗即系萝卜糕、芋头糕呢啲叫做真系植物 base 用萝卜啊、芋头啊同埋啲粉啊咁去做咧，个脂肪一般啦，系因为好多粉就变咗就个卡路里有喺度啦，好似淀粉质嘅食物。咁但系如果去到好似年糕啊、黄金糕啊嗰啲咧，就真系脂肪都倍增噶啦，咁所以就会令到咧。系啦，咁如果你再加埋嗰啲嘅油去整、啊，就其实好肥，同埋加卡路里又再上升啦。咁所以用牛油脂就可以减少咗嗰个油分加落去嘅量啦。甚至乎有啲话，咦，我已经有腊味噶啦，啲萝卜糕、芋头糕佢有油，咁啊直咁就咁煎年糕啊、黄金糕嗰啲，自己又有油，因为有椰奶，咁所以咧亦都会又有油分，又就咁煎，其实系可以嘅。 哦，就咁煎，咁啊，即系尽量减少个油份啦、 啊。牛油脂都真系一个好选择。 所以我中意 Mimi 呢样嘢就系咩咧？佢都知道大家应节，又唔会同你讲话，即系你唔好食。谂啲好嘅方法，令到大家都食到，亦都会着量啦，着量好紧要嘅。 系啊， 自己都食嘛，你 系咁啊，你又 keep 得好嘛？你自己营养师又 keep 自己。喂，仲有年糕啊，咁点搞年糕？咁譬如我同阿船仔呢啲，我打大只鸡蛋一齐饮晒啲浆，佢抌落去煎咁。 佢又唔系唔好食噶。 系咯，咁年糕你冇理由又攞牛油脂得唔得啊？ 得，一定 都得系嘛？ 其实牛油脂咧系可以令到个热力均匀之外咧，其实亦都咧，如果嗰啲嘢食系有油分嘅话，佢冇咁容易变咗直接落锅变干啊啲油，咁、所以佢系基本上好啲嘅。咁或者甚至乎少少油素落去已经可以。咁你话蛋浆呢、這个个人喜好啦，同埋其实以往点解会加蛋落去咧？唔系一定系由好味开始啊，系因为年糕如果有煎过都知道咧，佢哋好曳嘅，煎软咗之后佢哋中意你黐我我。 系啊， 咁就黐埋晒一饼咁。咁但系你隔咗蛋浆嘅话咧，你又发现佢冇去破坏咗佢个甜度啦。啲盐亦都可以将佢哋分开，亦都黄黄地色，好似黄金寓意，咁亦都有好意头咁样，系咪？ 原来系咁有寓意嘅。 Mimi 把口都好好啊， 真系好好啊！我真系纯粹以为系好食啲噶咋。但我自己都真的觉得加蛋煎的年糕呢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是 啊。咁鸡蛋的份量我哋需唔需要又注意，或者年糕我哋食个 limit 到底是即是我哋可以食几多咁 先。食几嚿啊。 冇错啦，是啦。 我哋成日都系讲緊呢，其实即系做咗我哋都有做过嗰啲食物化验㗎嘛、就以两嚿约莫100克嘅份量嚟计算做单位囉，即系因为其实如果你讲緊年糕两嚿嘅已经呢个卡路里呢成碗饭又多 了。哎呀 系啦。 阿船仔食得抵㗎喎。 系啊，我都真系食得抵。 结果咁犀利咁好胃口。 我应该一日之内食得抵囉。 系啦 系啊。 佢唔长肉咋，你睇佢细细粒啊，系佢食得抵㗎。 因为可能 能就食其他嘢食少啦，系咪？因为有好多真系会可能正餐咧，尤其是晏昼啊嗰啲，就都会用咗高嚟去代替咗成个正餐嘅。咁真系因为好多都会咁问啦、啊，我应该点食啊？咁其实如果你话萝卜糕、芋头糕啊，或者马蹄糕呢啲咧，脂肪冇咁高嘅，系、啦。咁就真係可以話嘗試下佢哋嘅夾埋，咁啊食可能四五片咁樣樣啦 ，altogether， 咁就當碗飯係啦。咁、但係咧，亦都同時間要知道嗰餐平時我有肉有菜有飯嘅，咁、我而家食咗啲糕係有啲脂肪啦，有飯，但係冇咩咧，冇菜、或者冇蛋白質、咁其實你要配嘅，係啦。就唔係話就咁哦，食高食飽曬，食十件糕咁咯， 係 啦。咁所以如果你識得配翻其他嘢，糕唔會食好多之餘，亦都會健康啲啦。 明白。 咁係啦。 頭先 Mimi 就話到冇菜啦。阿營養師啊，我搭個馬蹄糕啦，馬蹄都叫菜啩？ 蘿蔔糕其實算唔算都叫有蘿蔔絲嘅？ 啊，你呢個啱喎。 嗱，我哋個。真係身體要真正食得好嘅咧，係個菜蔬都我哋要有深綠色菜為主。 哦，深綠色嘅。 咁而蘿蔔啊，或者馬蹄呢啲係一啲澱粉質嘅蔬菜嚟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係深綠色蔬菜，係啦，唔同啲嘅，所以我哋要加翻啲深綠色蔬菜就最好咧。 係咁啊！呢個大家食嘅時候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嚇。 除咗糕點之外咧，我都知道賀年食品我一定食勁多係咩咧？瓜子啦，夏威夷果仁啦，開心果啦， 開心果啦， 係啦。咁呢一啲咧，我覺得。開始就覺得都幾健康啊，咁但係我食得太多嘅時候，會唔會個脂肪含量有啲高？因為我係一次過一日食大概半包包瓜子咁樣。 咁我知啦，食得多可以爆倉喎，係嘛？ 都係㗎。 會啊會啊，嗱，其實咧好多唔知道瓜子其實要炒嘅，咁炒嘅過程都會其實有啲油啊嗰啲咁，同埋瓜子自己種子類都有油份嘅，係啦，咁同埋亦都要調味嘅，尤其是黑瓜子啊嗰啲咧係鹹鹹地，你每粒每粒咁樣食落去，你唔會話揾個機咁逐粒逐粒剝殼，我知道有嗰啲剝瓜子機係啦，咁但係我哋通常都擺落口咬咬咬，咁其實索咗好多。鹹鹽落去嘅，係啦，係啊，咁同埋其實要知道翻咧，卡路里講緊，如果二十粒嚟講咧，即係少少地嗰個卡路里都二十粒好少啫嘛，都有紅瓜子嗰啲有成22卡路里啊，黑瓜子都 高 嘅，係啦，咁你話食成半包嘅嗰度，其實都好食咗好幾百噶啦。 咁你真係后生嘅唔好过你又食咁多卡路里喎船仔。 真係唔够新年就放肆㗎嘛大家都。 咁有冇话譬如白瓜子红瓜子黑瓜子边隻真係较为健康㗎呢 其实。瓜子的肉来讲呢都是一个好的食材来的都是健康的。但是在真的因为他们有炒控过啊同埋有油份的情况咁都是即是其实少少啦。咁而如果个壳是咸嗰啲呢就其实同冇个壳冇咸嘅是沾咗个盐分咯。咁所以大家要去注意返即是如果咸嗰啲就唔好食咁多因为个盐分加咗嘅话、特别有啲人有高血压啊啲心血管唔好嗰啲就会加重咗嗰个负担咯。 係咁仲有半分钟啦咁开心。果又点咧吓？ 开心果啊，一嚟好意头啦，系咪？咁而咧喺种嘅果仁多中咧当中嚟讲咧，开心果系最抵食嘅，因为佢个脂肪量系偏低啲多，咁所以食嘅数量咧，其实可能比一般嘅杏仁核桃嗰啲可以多两三倍。 嗯， 去大家等于一茶匙油咁样嘅。咁但系夏威夷果仁，我听到船仔讲，夏威夷果仁成日都话好好啊，好好，因为佢个油分系超高嘅。 哦， 讲紧系。可能即系 够钟啦，够钟啦， 系啦，嗰啲五粒佢两粒好啦。 好，唔该晒 Mimi，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昨晚在日本东京与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踢友谊赛，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下半场上阵大约半个钟。球队主教练马天奴在赛后表示，决定让美斯落场踢30分钟，是因为美斯在星期二下午的操练之后表示感觉良好。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雪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个礼拜有斜杠族 Emily 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如果系俾你拣，你系咪都会继续呢个斜杠族嘅生活呢？ 其实都系。虽然咧成日讲话哎呀好好攰啊，好忙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好享受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完全投入呢一个农历新年嘅 holiday mood 啦。 放假。 系啊，即系街边上面要翻学嘅小朋友又少咗啦，车又开始少翻啲啦，大家都进入呢一个放假嘅状态啦，都好嘅，因为好开心嘅。农历新年我好中意噶。 系啊，嗰种喜气洋洋啊，全个世界变晒做红色嗰种嘅吉祥嘅感觉咧，好强。 同埋咧，一日三餐都食蘿蔔糕咧，好正啊！ 你有冇聽到 Mimi 講？ 頭先聽，攞翻個帶俾你聽先。 好緊要啊！佢提點。 Mimi 都我都識嘅。Mimi 還 Mimi 講，我有我操作，因為咧我知道自己咧，其實食到咧年初四咧，我就會食曬啦所有糕。 我就夠啦。 咁快？ 咁快唔得，送多雞底俾你。 冇。 等你繼續食到初，食到十五啊！ 唔得，差唔多。 肥白白嘅年。 本身都肥。PC 嚟录音做，哇！做咩你瘦咗？ 有高差，原来 讲笑啫，讲笑 咁好喎， 派大礼咁样，咁但系都系嘅，咁大家每个人唔同啦，即系我自己嘅 plan 就系、是，即系放假嘅时候进食，咁翻工嘅时候咪 keep 翻做翻运动咯，咁但系你唔好话，喂，食到年十五咁样，咁我就未必帮到你，到时可能 Mimi 都未必帮到你 吓。所以好多营养师咧，真系每一年系二月嘅生意系最好嘅，因为大家过完圣诞、过完新年、过埋农历。新年就发觉，咦真系过咗个肥年， 系啊系啊， 咁就请一下啲专业人士咧去请教一下，点样可以收下身啊咁样。不过咧，我哋未谂呢样嘢住，我哋先谂下究竟今年嘅农历新年有啲乜嘢精彩嘅活动， 玩咗先啦， 一齐享受一下先。 食咗玩咗先啦，唔好谂咁多啦。 系啊，初一就有花车啦，初二嘅烟花咧，今日都有详情公布咯噃。嗱、我哋其实过去咧睇过呢一个新年嘅倒数烟花啦，非常之精彩啦， 系 史上我哋香港最大型嘅烟花会， 系啊，系啊， 好开心。咁啊嚟咯噃，初二又有烟花放，究竟今年停办咗四年啊，农历新年嘅烟花汇演系点样样嘅咧？先讲下个主题叫做龙年百业旺，盛世中华强。 哇， 23分钟我都有。 哇，睇起都劲啊！呢、 這个以为用翻近排推广得好强劲嘅源语流添，系啊。 哦，咦，睇下当中会唔会有啲造型都可以有翻少少嘅和应下先。嗱，今次咧23分钟嘅烟花汇演咧，唔使挨眼瞓啦，8点钟就开始放噶啦。咁、一共咧有8幕嘅，3艘嘅等船开始发放咧，好好意头嘅烟花数字系23,888枚烟花弹。 嗯， 连个烟花弹嘅数字都同你计到好准，全部都系好意头嚟嘅。 系 第一幕咧，就有一个叫做龙腾虎跃嘅命名啦。 好啊，每次讲完呢啲字，好啊， 正啊，就话咧系闪电雷鸣啦，银波大雷咧会做个开场嘅。 银波大雷啊， 犀利啊， 波大雷。 年初二第一幕 啊，即系点解啊？ 应该系一个好劲嘅银幕定系银河咁样啊？ 我哋尝试解读一下啦， 演绎一下 先。系啦，因为文字上应该就表达唔到表达唔好咪好咯，你可以睇啊嘛， 系啊，有幻想啦，我哋都 平时咧接近 99.9% 咧，我哋咧做咗咁多年广播咧，一定可以演绎得到嘅， 系噶， 但 系 唯独咧烟花教，所以咧 有难度啊，呢、這个真系、 啊啊、有少少， 只可以话 最紧要睇啦， 系啦，嗱讲紧咧，其实呢一次咧呢个嘅第一幕啦吓，首幕嘅呢个开场咧，当然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好大嘅声势去迎接龙年嘅来临啦。第六幕咧系其中一个嘅主轴嚟嘅，因为第六幕咧会有大家中意嘅哈哈笑，有笑脸，同埋咧唔净止系一个心心，而系双红心。 哦， 双红心嘅造型咧，做呢一个烟花嘅背景，咁希望大家新一年咧有乐观、开心、积极嘅心嘅。 有， 系啦。咁之后咧，据闻仲会有最后呢一幕咧，劲啊，丰收锣鼓咚咚咚咚撑，咁咧密集式爆放啲好澎湃嘅，叫做特大感官嘅造型烟花， 系 通常都系噶啦。到最尾一幕嘅时候咧，好似有啲咩放晒上嚟咁， 一定要攞个最歪个镜，你先至影得到。 哇，都几多嘢睇喎！其实我喺香港，即系嘉明啊讲到啦，初二咧就有呢个烟花啦、初一就花车啦，花车啊啊，嘉明当然避一避席啦，但系咧我就可以讲几句 啊。 我估我同阿小白都收到个新闻稿咧，就系、是、关于咧呢个新春国际汇演嘅呢个叫做花车之夜啦。咁、其实都真系见到好多唔同嘅花车咧，又喺其中嘅。咁啊，旅发局嘅主席咧，彭耀佳博士咧就表示啦，香港咧每年啊春节假期咧都系喜气洋洋嘅，充满热闹嘅气氛啦。咁啊，今年咧特别要再吸引多啲咧嘅旅客咧去感受佳节嘅气氛嘅，所以咧喺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有叫做再搞大啲啊，包括咧花车汇演啦，头先嘉明讲啦，放烟花啦，仲有咧嗱初三啊贺岁马啦。初四啊，呢个贺岁杯啦，咁啊，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嘢发生， 好开心啊！ 系啊，简直系盛事连连啦，咁样咁，所以关于花车咧，就又可以讲多啲。首先你可以睇到咧，非常娇俏嘅空姐朋友啦，因为每一年咧都系呢个航空公司做 sponsor 嘅， 系啊， 除咗七揽之外，见到佢哋最多就 系啊， 即系民安啊嘛， 即系正所谓佢哋咧，通常旧时啊会捧下餐啊，或者话啊先生俾张飞我睇下你坐边个位咧，今次咧就出嚟载歌载舞嘅，好多咧空姐朋友咧，其实都系着住嗰套 suit 咧，好跳得嘅。其实系嗰套 最难就系呢一个位啦，着住嗰一件嘅已经对我哋嚟讲系 cosplay， 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就系佢哋嘅制服都可以咧，就系跳到咁犀利嗰啲，真系拍手掌， 系啊，真系好靓啊！绝对系一个品牌，无论香港嘅品牌以至佢哋航空公司嘅品牌咧，都可以打造一个深入民心嘅形象。 系啊，同埋呢一个新春国际汇演之夜咧，系喺年初一嘅晚上8:00-9:45举行嘅。咁我几中意就系乜嘢咧？入边有9架花车。有5架都是用龙来做主题的、 包括什么讲少少来 听听其中一个呢这个我都挺期待的就是我们很喜欢那个主题乐园、那个花车就不是用龙的 不過咧就係有嗰個我哋中國嘅傳統小説啦，或者花木蘭詞入邊嗰個人啦，係啦，咁樣咧就去做一個登場嘅，咁啊至到都幾多人喎、啊，內地同埋國際表演隊伍咧有16個 啊，係啊，幾好噶，係啊，其實咧每年咧呢個花車咧有陣時表演完之後咧，大家即刻諗，哎架花車會擺邊啊？其實好多時咧都會擺喺許願樹咧， 林村嗰度， 林村許願樹嗰度再作展覽嘅，咁大家嗱頭先又講多一個地方啦，你林村許願樹亦都係熱點嚟啦，初一二三拋下寶碟，許個願。 即係七點鐘嘅時間都講咗好多，譬如林村許願節啦，亦都有繽紛節啦，所以其實林村嗰度咧都好多活動搞。喂，林村嗰邊咁忙，啲花車擺嗰邊唔知有冇位咧？ 係咯，唔知揾 翻睇下係咪真係今年都係去翻林村。 居民今年有另外嘅安排嘅，不過林村尋日已經好熱鬧啦，因為特首李家超已經喺嗰度先係訂咗寶碟啦，又先食咗盤菜嘅 夜光寶碟啊， 好厲害！ 依家林村又有得食埋盤菜添，舊時就得啲茶果咯，我記得我哋 都有茶果放題 啊，放題啊！喂，我哋媽咪一齊去食茶果放題啊， 茶果放題， 好我都想， 係啊，佢真係咁寫啊，係啊， 我都想啊。 Very creative， 到你飽 ，Very creative， 已經本身肥肥白白，理得個茶果放題先。 跟住掟下寶碟，你估容易㗎？掟下寶碟係一個大嘅熱身運動嚟㗎。係 啊，跟住消耗到啲能量，咁點啊？又有茶果咯。 嗱，喂，講埋另一個 加肥屋潤啊， 過年嘅熱點啦，講下沙田啦，好唔好啊？因為沙田嗰邊咧都有啲唔同嘅管制措施啦，同埋啲安排嘅交通啦。因為咧，其實都預咗大家好多時候咧，會係新年前後咧，會去車公會啊、車公廟之外咧，都會有啲唔同嘅一啲特別嘅交通措施嘅，咁先睇下咧，其實嚟緊如果你係諗住會過去沙田嗰一邊咧，提提大家啦，年廿九即係今日開始咧，去到年初一咧，分別會有啲嘅特別交通安排嘅，咁譬如話喺豐順街啊、德口街啊，甚至乎喺瀝源路嗰邊、瀝和路嗰邊咧，都會有一啲比較特別嘅安排。如果你係諗住去嗰一頭拜一拜車公廟嘅話，你先及一及嗰個交通情況啦。 我通常咧初三嘅，好似約定 係啊係啊， 初三就碌一碌啊下車。公个风车啦，添啲香油咁样啦，即系呢啲阿爸教嘅，咁啊每年都会去，但每年都唔会揸车，尝试都搭公共交通工具啦， 啊、 或者搭的士啦，即系大家赚下钱啦，推动下经。因为其实嗰几条街咧完全封晒，你冇得话，偷街快出入去，快速入去，叫还个神或者拜个神咁样，咁啊即系唔系咁好啦，亦都好多警察哥哥姐姐，你唔好无谓要人哋工作啦。其实好开心嘅，每年咧即系经过叫做车公庙嘅时候咧，啲警察哥哥姐姐咧都好善意噶， 系噶， 系好开心噶，好 happy 噶，即系你同佢讲咧话新年快乐啊咁样，跟住话啊辛苦晒，咁我又会笑笑口同你讲，唔紧要，系啊，好开心，佢哋都好开心噶。 沙田警区咧，我都发觉好多嘅同事们咧，都真系相当之 nice 啊， 系点解？ 好和善啊，尤其是咧今年咧有新嘢， 系啊， 今年厉害，因为知道沙田不嬲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交通安排啦，为咗温馨提示大家。唔使去到沙田已经可以同佢见多两面，因为咧据闻沙田警区咧做咗两条短片啊，系啊，摆咗上去啲唔同嘅社交平台，包括咗有块面嗰、那个，包括咗有个 I 字嗰、那个。小红书都摆， 系 咁咧就同大家讲， 小红书系官方嘅，因为警方嗰个小红书 系啦，因为咧就用唔同嘅语言咧录制咗呢两条短片，就同大家讲下究竟原来喺沙田嘅交通安排，又系讲紧系而听日开始啦，年三十晚嘅下昼八点钟，夜晚八点钟咧，至到年初四嘅下午八点钟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人潮管制嘅。咁、究竟点样行先至可以去到拜庙咧？ 系啦，就要睇睇条片，因为咧头先咧嘉明我睇过咧。阿 Sir 同埋 Madam 咧都甚为靓仔同埋靓女， 系啊，好上镜噶， 犀利。 咁啊好啊，咁啊大家即系叫做过年嘅时候都认识多啲啦。咁啊，即系最紧要唔犯规，唔犯规咧，咁咧你过年咧就行稳一条龙噶啦。 系啊，平平安安最紧要。It's hard to put in words, so complicated how I'm feeling. One blink and suddenly another year, another season.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ones that we admire, I just wanna be like them. Oblivious, I'm not, just didn't talk when you were speaking. So serious, you started taking over all my feelings. And that's the reason my mind went from zero to a whirlwind. Got me second guessing who I was and who I be. Maybe I should take a break, or I could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all good to me. conversations that I could have joined in. Constant alienation, should I leave or should I go in? I'll be the bigger person, I'll shut it out, keep working. But in the silence, all the voices bring me down within. What was I thinking when I looked to you to validate? My whole existence revolves around your time and space. In your eyes, I needed to come in first, never second. 八岁的他写给十九岁准备离开十字头的这个年纪，告诉自己知永远都要保持十九岁那个的心啊。咁啱啱都过埋十九岁，即系二十岁的生日啦。恭喜他有呢一首全新作品《Forever 19》，他是 Jasmine 殷济如。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一啲排出去买嘢咧，尤其是买衫咧， 系 中唔中意啲即系售货员姐姐啊、售货员哥哥行埋嚟同你倾偈嘅咧？ 麻麻地，我比较中意自己用我自己嘅时间嘅步伐去到搵我嘅心头。 啊，依家咧好多时候都已经唔倾偈啦，即系譬如有啲快速时装，譬如二 set 字头嗰间啦，佢已经旧时，我记得 day one 佢喺香港设立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同你问先生，问睇下。咁样啦，跟住佢依家都系唔倾偈啊！即系无论系尖沙咀店以至中环店，都系唔倾。 系你要揾佢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依家系咁， 但 系 咧、 啊， 有啲譬如话美国品牌 H 字头嗰个啦，即系卖啲放假衫啊、运动衫啊嗰间咧，佢摆到明佢喺请员工嘅时候咧，一定要你后生啦，要你靓仔靓女啦，同埋一定要系好中意同人倾偈，先至会请你做佢哋嘅售货员嘅。 哦， 但系旧时咧，大只仔嗰间咧，你都记得啦、 啊， 大只仔嗰间都会同你倾下偈。依家大只仔嗰间系咪已经退去咗，唔喺香港噶？ 大只仔 A 字头啦，跟住H 字头嗰间啦，有几间都系连锁同一个品牌嘅。 哦 ，H 字头系子公司啦，应该 系啦。咁所以嗰几间嘅请人嘅条件都系一样嘅、 哦， 要个样好睇得，要高，但你自己行埋去都系一个 model 咁样嘅。咁再加埋你要好中意同人倾偈，由你入门口嗰一刻就叫喂你好嘛，你今日点啊？一路倾到你俾钱嗰一刻为止。 系。几得意啊！我觉得 系啊， 系啊，几得意啊！ 其实我都几啱做呢啲工， 你都啱， 系都几啱，系啊。 首先鸡啄唔断， 嗰阵时要除衫嘅少啊， 系 系啊， 咁我唔适合做呢啲工 啊， 唔 系你可能得嘅，你努力操翻山可能 系啦、 啊。 我觉得佢系自己话自己唔得啫，跑开山嘅有乜 唔得啊？唔信， 而家冇咁多时间， 一定要讲小白，小白冇嘢系唔。冇唔得噶， 童年有咩唔得噶？ 咪就系咯， 哦系，好 系啊，吓试试挑战， 向呢方面进发， 点啊，船仔？ 冇啊，我自己都唔係話特別中意嘅，我都中意自己靜靜地行街。不過而家啲衫鋪咧好多咧塊鏡咧，唔係再喺試身室入邊噶啦，已經係行出嚟，即係塊鏡喺個公共地方，佢要你行出嚟個 sales sell 你。 哦， 同你讲嗱，其实呢套衫都着得几好、啊，即系总之系一定要你逼你出嚟同个 sales 倾偈， 系 咁样你先得嘅。 你觉得咁嘅缘故系咪因为好多网红咧成日拍嗰啲 OTTD 咧嗰啲咧 ？OTD 系嘛？ 系啊系啊，即系日成日都不断喺个试身室嗰度换咁样咧、其实都佢哋又买嘅，其实斋刷个流量啦，同埋即系叫做攞咗嗰个资源去做呢件事，你哋点睇咧？ 我谂呢个都有一个可能性，但我觉得主要真系。我想又不是咁全世界都是网红嚟噶嘛，最主要是真的叫你出嚟。我又是 X 字头嗰间啦，嗰间就买啲潮流衫咁样咧。嗰间咧，我真的次次都觉得好烦，因为个 sales 一定会行过嚟同你倾偈嘅。系啦，我又不是话特别唔中意，但系譬如我真的想静静地咧行街，有时不是想买嘢行街，佢都等埋嚟咧，我就会即刻走噶啦。系啦，咁不过咧，荷兰咧原来有一个。超市啊，都有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叫做聊天结账柜台，英文就叫做 chat basket， 系啦。咁有啲咩咧？就系、是、提供一个需要讲嘢嘅机会俾啲顾客嘅。 哦， 系啦。咁样咧，如果你拎住一个篮啦，嗰、那个篮咧就叫做 chat basket 啦，咁即系拎住个叫可以同人倾偈嘅篮咁样。我好乐意同你倾偈，绿色嘅。咁样咧就欢迎啲陌生人行过嚟同你倾偈。咁啲店员见到你又拎住嗰个篮咧，我又行埋嚟同你倾多两句咁样，系啦。咁啊心情就应该会几好，尤其是呢一个嘅柜台啊，即系你。你埋单嘅时候咧，佢系特登系搵啲 balloon 嘅，即系嗰啲黄色嗰啲波波啊、气球啊围住佢， 哦， 等你咧觉得个心情特别好嘅。 系、哦，咦？呢、這个同之前有间铺头咧，有一类铺头佢哋就系特登你入去铺头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另外一类嘅篮， 系 嗰类嘅篮你攞咗嘅话咧，店员就唔骚扰你嘅、哦，就等你静静地喺入边 shopping， 冇人会同你倾偈嘅。 几好啊！ 系啦，咁几好、啊。 系啦，即系有呢一类铺，這個、呢个咧就系第二个方向啦。但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兩者都有他們的優點、 啊、 因為我想跟人聊天，或者我個人很想說話、 啊、 我進去我不買 我好想呻下你， 系 啦，咁样又可以 有人同我倾偈， 系 呢、這个其实喺其他行业都得，譬如咧好多嗰啲PT 啦，即系叫做健身教练咧， 系 好中意你举紧嘢嘅时候同你讲嘢。 有啲我举紧嘢嘅时候，我冇力讲嘢，你仲要行过嚟， 好辛苦啊！ 咁我每次嗱，依家唔同啦，个 gym room 唔同，有啲私人道啦。咁但系之前去亲嗰啲咧，我都要戴好大个 headphone 咯，唔播嘢都冇电，冇电都要戴住啊， 扮听紧， 扮听紧啊！ 或者搭车咯， 系啊！ 究竟今次你呢一程嘅车，你想自己静静地休息一下，定因为系唔得咧？我真系见到美斯喺日本出场，我要呻下 啊！ 咁就揾阿的士哥哥倾下偈咯。 的士大哥都可以用下呢个套路， 系咪啊？ 就禁制，我想鸡都系唔断，定系我想静静地坐， 都好、 啊，都好、啊。你知道啲的士大哥咧，谂住即系一有乘客嘅时候就可以倾下偈噶嘛？ 系啊！ 如果你已经表明心声话我唔想讲咁嘅，大家识做咯。 我真系我最想问一下美斯，究竟喺香港一落机嗰下，究竟发生咩事？ 可能佢就系要嗰个东 chest bucket 咯。 系咪佢个橙色夹坏咗啊？个30,000+个橙色夹坏咗，唔开心。我会咁噶。如果我喺度代入翻换位思考啊嘛，即系我哋有阵时学嗰啲叫辅导学嗰啲换位思考啊。究竟我系美斯，我换转角度，究竟佢经历咗啲乜嘢，搞到佢好似闷闷不乐， 系咪？你杯茶唔好饮啊！ 沟得唔好饮啊！ 系啊， 想问 嗰个马代茶 啦， 原来系 可能飞机上面嘅水嘅水压唔啱啊，冲得唔够味啊！ 因为南美人最爱就系呢个唔知咩茶啦嘛， 马代茶一定要拎住噶嘛，佢拎住个夹又拎住，落机又攞住。 我有理由相信，一系就系佢个夹坏咗，佢唔开心，跟住嗰个。品牌又唔俾嗰个新嘅佢，搞到佢碌得唔畅顺。一系咧就个茶冲得唔好饮，搞到心情唔好咯。 咁所以就要拎翻个篮啦。 系咯、 啊。不过佢呢一个就叫人同你讲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拎住个篮同人，你冇拎住个篮，你即系同人讲我唔想讲嘢咯。 系啊系啊。 其实都几好、 啊。呢、這个几好啊吓，咁啊，但系过年过节就唔好唔同人讲嘢。有阵时多一句咧，新春快乐 啊， 祝福 新年进步啊，大家咧都会 happy 一啲嘅，正能量一啲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讲几句天气先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3%啊，非常潮湿啦。咁啊，湿翻啲好过干。咁啊，讲紧个荷包同埋港股方面啊，港股咧都连日来叫做都有啲升势啦，唔会喺低位嗰个徘徊咧。咁啊，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亦都咧高唱入云啊吓。当然，请我哋股评人朋友咧出场同我哋咧分析下大市啊。今日早上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嘅，早晨 ，Dicky。 早晨，我各位陈哥听众大家好。 系讲下美股先啦，美股又破顶啦，咁啊今年内咧十次登顶，咁啊好开心啊吓！如果即系有参与美股嘅朋友仔 ，OK，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其实啊美股睇嚟咧真系踏入牛市啦，咁啊唔知牛一定牛二啦，咁啊交俾 Dicky 多啲去讲美股嘅情况先，唔该你，嗯。 好，咁啊嗱，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牛市同熊市嘅定义咧，其实系都可以好标准去讲嘅，从技术上嘅角度。不过表过不提啦，咁但系你话系即系第几期咧，我又觉得咧，即系都几出奇嘅。点解咧？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就一个经济周期同一个股票市场嘅周期咧，同以往啊嗰啲波浪理论咧，就已经截然不同噶啦。即系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套思维。你谂下，即系疫情嗰段时间，美国股市或者个经济喺好短嘅时间里边经历衰退，好短嘅时间出现急，跟住可以好显著回升并且破顶啊，加埋咧唔多过一年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好难去界定啊吓。不过一句讲晒。過去都有講過㗎啦，我諗啊年幾兩年前我都開始講緊呢個概念，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要分析一個即係股票市場邊度最值得投資呢，咁其中幾個指標啦，經濟要有增長啦，要有適度嘅通貨膨脹啦，但又唔好太高喎。但如果你話憧憬嘅通脹回落，而貨幣政策由緊縮變寬鬆呢，呢個咪就係正面啦，呢個咪就係美國股市而家呢刻嘅狀況啦。咁啊頭先你都講哇，真係屢創新高，咁喺呢個環境之下應該點樣做呢？投資者最簡單就係持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大包圍息嘅一啲指數追蹤嘅產品，咁當然咁樣咧就會係比較簡單直接，亦都唔會咧誤中富居。因為一個市場升咧，唔代表隻隻股票都會升嘅。即係譬如話啦，近期咧美股係雖然都我哋講話喂高唱入哦。冚聲咁嗰只喎，咁但係喂，咁但個別啲地區性嘅一啲嘅銀行咧，個股價表現亦都唔好噶。咁啊，再者咧，亦都業績咧又唔係全部都勁噶。譬如話晶片股 ARM 咁啊，麻麻地啦，迪士尼啊，真係西非利嗰只啦。跟住而家仲有錢想入 Epic Games 添。咁所以咧，即係喺簡單啲講咧，亦都唔係話全部咧嘅公司嘅股價同業績都係好。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持續上升嘅外圍美國股市咧，睇嚟都係改變。所以我過去記得新歷新年前啦，咁都記得喺晨光嘅時段都同大家講咗啊，即係如果兩個策略，一個咧就叫做咧趁美股創完新高獲利回吐之後買好啊，定係咧屢創新低下，即係表現非常之即係跑輸嘅港股喺創緊新低嘅時間鬧好咧，咁我就話我嘅策略就一定係前者噶啦，即係話趁美股回就買。咁但當然啦，港股喺而家呢刻咧，即係都可以用四個字嚟形容嘅，就係疲極泰來。但疲極泰來咗之後咧，咁究竟有幾多升上升空間咧？反彈嘅動力有多幾多咧？咁呢個就係後話啦。咁不過暫時嚟睇咧，美國嘅業績公布亦踏入一個即係話白熱化嘅階段啦。咁而家睇嚟咧，就即係大部分啊嚇例如指數一啲權重嘅企業咧嘅業績都係比預期好嘅。即係當然啦，美股嘅七紅啦 ，Magnificent Seven 當中嘅亦都有近半都係表現得比較好啦。當然嗱，唔係話全部都好啊，譬如 Tesla 咪差啲咯。咁當然呢隻向來我都睇得比較悲觀一啲㗎啦嚇，咁都唔係短嘅時間啊睇淡佢。咁但係係啦，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咁係咯，迪士尼都幾好啊。唔知道係咪真係無論係佢啲即係一啲串流式嘅呢啲影視平台，又或者呢啲即係 大家都係仍然好有同心嘅一啲嘅樂園啊，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經濟好嘅時間咧，又奢侈消費咧，又唔係好想俾啊，呢啲就啱啱好啦咁樣。 係啊，琴日我都喺佢個串流嗰度煲劇，煲套新韓劇啊，又話瑩南李東旭做嘅啊，一日一睇睇到十二點幾啦。 係咁樣嘅喎、 哦，原來可能真係啊咁啊，我哋由微觀咧或者貼地咧就知道個啊有啲股份嘅業績點解會做得好咧。原来原因在此咁样，好啦，转个角度咧，同 Dicky 讲下啦，呢份新鲜滚热辣嘅业绩啊，就系阿里巴巴啦吓，咁啊，阿里巴巴咧，咁啊公布咧，截至去年咧十二月底啦嘅季度业绩啦，咁啊，报章形容咧未见惊喜啊吓，经呢个调整顺利咧，按年跌咗4%，咁样大致符合预期。嗱，呢个就系报章嘅标题系咁样啦。咁啊，内文当然咧就交俾 Dicky 同我哋分析一下，因为咧呢只都系恒指权重股啦，亦都系好多散户嘅爱股嚟。咁我常常同 Dicky 就算喺节目倾偈或者私底下倾偈都会讲啊，其实巴巴嘅估值都低，咁 cash flow 又好好好，咁即系起码即系唔愁冇钱先啦，现金流好充足。但系咁，既然佢现金流充足，佢就唔急于分拆呢个盒马同埋菜鸟上市。咁呢啲亦都系叫做令到成只阿里巴巴未来嘅睇法咧，可能有少少嘅改观，或者咧个睇法咧有少少 hesitate 喺当中啊。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详细咧睇睇阿里巴巴最新业绩啦。嗯， 系啦，头先欧你都讲咗一个即系重点啦，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大家都好关心，因为当初佢话要重组啦。就一間公司唔係分拆，不過咧就先咧分隔咧，同埋咧就即係精細化啲管理嚇，每一間公司都分開一啲即係管理人咁樣，咁大家就會憧憬就係最終就可以咧加快嗰個分拆嘅速度，咁啊可以體現到個價值咯。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啦。喂，咁嚟緊點啊？菜鳥啊，盒馬啊，咁佢就話，即係而家咧呢個市場條件咧係冇辦法真正體現業務嘅內在嘅價值嘅。咁即係點？即係其實咧講得直接了當啲就話，喂，而家個市咁曳，咁拆出嚟咧都乜計嘅啦，拆出嚟都唔方會話有個點樣好高嘅估值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個市場嘅問題啦。即佢哋嘅意思就話唔係佢哋嘅問題，係市場嘅問題啫。咁但係咧就答得，我覺得就即技巧就好好多咯，好過之前嗰隊球隊啦，唔好講邊隊啦。咁即 都講得㗎啦，都全城皆講啦。反而球隊講得啊，反而呢啲上市公司唔好提咁多仲好啊。 股價問咁反完得 係啊，係 都唔好講啲嬲嘅嘢啦。咁但係咧，畢竟咧即係講到而家呢一個即係阿里巴巴咧，如果你話，就咁講嘅業績的而且確咧，就唔係話太有驚喜嘅，即係就咁講嗰幾條數。咁但係咧，亦都擴大咗回購嘅規模啦。咁而家去到講緊$250 billion，未來三年咧可以回購嘅金額，我真係聽清楚，真係好大數，係350多億嘅美金。嗱，當然啦，即係未慢慢做，唔係一日咁啊拱曬出嚟。咁如果以呢個回購金額嚟講咧，的而且確就可以同咧之前騰訊啊比美下啦。騰訊而家呢排因為業績啦就停曬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之前哇5億、10億、15億、10、15咁，即係唔知會唔會玩到20咁啊？唔知啦。不過即係過去佢哋嘅回購嘅股份，可能大家會話一路回購個股價都唔係好升嘅，應該。我哋正面啲，就係正正因為佢喺度回購咧，可能就令到個股價咧就已經叫做咧就晾住咗。事實上阿里咧由低位啦，講緊即係唔好來下，我哋講緊即係一月中啫，由低位其實反彈幅度都幾大嘅，即係形態上咧而家做緊個頭肩底，啱啱去到頸線，即係我講緊就係阿里嘅股價啦。咁所以即係的而且確喺美股價時段咧，就 ADR 咧。就有啲即係下跌嘅嚇，呢個都冇辦法，因為始終就唔算話太有驚喜個業績。咁但係你話收唔收貨咧？咁我都覺得即係喺而家呢啲咁樣嘅環境之下咧，咁唔好忘記，雖然內地嘅經濟增長都仍然好蓬勃，咁但係譬如睇某一啲嘅經濟數據，譬如 CPI， 咁的而且確係真係有個少少通縮嘅壓力。就業數據，咁年青人亦都真係唔係話揾工咁容易。咁即係所以你話消費類嘅，咁即係當然對於佢哋嚟講，行業嘅上高 即基本上都好寡頭壟斷㗎啦。不過又一講壟斷好敏感，驚驚大家又話咦會唔會又俾佢罰款？咁唔係嘅，即只不過係個行業裏面天然地係只係得嗰三幾個嘅領導者，咁佢哋就即做生意就比較好做啲啦，簡單啲咁去形容啦。咁所以即業績就叫做收貨㗎啦。不過股價即業績之後喺美股交易時段的而且確就係有個少少嘅回落。咁不過咁即呢幾呢排啦嚇。大概都即係十個八個交易天咁，阿里都升咗好多，即係回翻少少都可以話接受同合理嘅。 咁非常認同啊 Dicky 嘅睇法啦。咁如果你見到阿里巴巴啦，同埋騰訊咧默默回購咧，你都覺得股價唔升咧，可能都係你悲觀啫。係啊，咁我反而睇到個股價好轉穩咗啊，樂觀情緒 咗嘅好似咯。 係啊。 不過如果你揸咗高位，你唔肯講噶啦。我哋冇波呢個，即係比較正面積極樂觀啲咯。個人 係啊，咁但係你聽呢個環節都唔會高位攞貨啦，我估計都 係。同埋聽呢個環節，我哋咁就係要正面積極同樂觀咯。 冇錯。好，轉個角度咧，同 Dicky 講下去玩先。咁啊，攜程集團啦，咁啊都公布咗吓，咁啊，港人咧新春外游咧，深圳系最热门地咁样嗱，呢个咧就系佢哋出嚟一个报告啦，咁啊报告嘅仔细，往后再同大家跟进。不过嗱，每年咧踏入年尾，今日就年29啦，咁系时候咧关注一下啲出行类嘅股份，或者旧时有啲春节概念股啊嘛。睇嚟咧今年咧好似咧各个板块咧都未成气候，包括旧时我哋年29、年30晚咧，通常同 Dicky 讲嘅话题就系、是、啊出行股得唔得啊？豪赌股得唔得啊？会唔会系买新衫、买新裤？嗰啲李宁啊、安踏啊，得唔得啊？咁但系好似全部都唔得咁样。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今年究竟点解会有咁嘅 发生咗什么事？ 系啦，冇错。交俾你。 今年真系好似都冇乜春节概念嘅炒作风气。咁我谂都系成个即系大环境啦。呢个都冇乜计仔噶啦。不过头先你提及嘅个股啦，当然啦，晨光嘅时段咧，我就好少话直接去推介或者讲一只嘅个股。不过携程的而且确系我近期报章专栏有撰写过分析嘅，我啲咁形容啦。咁我谂嗱，客观嘅事实系咁嘅，即系你话而家内地嘅消费嘅情况炽唔炽热咧？咁样即系睇个别环节噶。因为咧，如果你话即系我哋话降级消费，听落好似好负面咁，其实都唔系嘅。降级消费即系咩？大家咧系精明嘅消費嚇，使錢咧係使得其所啊，唔會俾人呃嘅。買嘢咧係即係更加精明嘅，買得更加平嘅，更加醒嘅咁樣。咁你話港人消費嘅即係熱點係深圳，我諗都唔使統計㗎啦，係嘛？你淨係睇下自己身邊認識嘅朋友啊，哇！大家即係之前嗰啲嗰兩間即係話大型嘅美國上市企業。淨係講緊企業名啦，唔講個旗下嗰啲批發式超市啦，整個 Walmart 啦，同埋 Costco 啦 ，Costco 就係都係上市公司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見到㗎啦，有幾咁熾熱啊！禮拜五六日嗰啲啦。不過咧，我又慶幸一件事，即係尤其是過去呢一個禮拜到咧，我在香港我完全感受翻一種塞車嘅情況。可能大家會之前真係飛太多啦，農曆新年都冇搞我啦，又飛，跟住咧，萬一去到邊度又 delay 咁啊，唔係幾好，好似多翻少少人氣嘅喺香港嚟講。咁當然我鼓勵大家喺香港留港消費啦，係咪？就特別係幫襯下啲小店啦。嗱，不過如果你話就咁講一啲嘅出行類嘅概念股咧，咁以前咧就可能係點樣咧？就係、好直接㗎啦。啊，咁啊，梗係同航空公司有關啦，同一啲即係公路有關啦，同一啲鐵路有關啦。但係而家唔係㗎啦，而家調翻轉咧，就睇下邊。啲網上平台佢之前做生意做得幾好嘅咧，就係呢啲旅遊嘅一啲啊，甚至乎出行有關啊，預訂酒店啊，甚至乎預訂一啲行程有關嘅呢啲即係網上嘅平台咧，就反而就成為咗呢啲所謂嘅新型嘅即係春運概念或者春節嘅即係概念嘅股份咯。咁所以係啊，即係傳統嗰啲就唔係好升㗎啦嚇，即係零售類嗰啲都一般嘅。咁但係呢一類咧，感受體驗類嘅咧，相對地就會好啲。咁當然啦，香港亦都唔係淨係得頭先我提及過嗰一隻啦嚇，都有一兩隻啦，三兩隻。系啦，下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发掘下啦。 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咧，宏观地分析咗大市啦，咁啊，亦都讲咗咧，春节嘅一啲概念股啊，点解过去嗰几年得啊，今年唔得嘅一个现况出现咗啦。嗱，听日咧就年三十晚啦，咁啊，听日再同 Dicky 咧再倾下偈啊吓。好啊，多谢你，拜拜。 好啊，到时风涛应龙，拜拜。

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携手推动瑞中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将会继续用好政府间多个对话合作机制，深化财金、科创等领域合作，尽快正式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王毅希望瑞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营商环境。卡西斯话：瑞士一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将会为中国公民同赋税投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南韩总统尹石月表示，韩中两国的治国方向和对外关系基调基本无变，双边贸易亦都不存在大问题。尹石月出席电视台访谈节目的时候，被问到韩美日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会不会导致韩中关系疏远？他说，在前年和去年的20国集团峰会，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中方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尊重自由贸易主义和多边主义，自己亦都是这样。尹石月又说，自由贸易主义和多边主义都是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基础，这个与韩中关系高度重视的相互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共同繁荣等的原则相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早前与南韩外长赵对列通电话的时候说，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瑞典当局决定结束持续16个多月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调查。瑞典检方说，瑞典就事件启动初步调查的目的是调查这次破坏行为是否针对瑞典，从而威胁瑞典的安全。目前的调查结论并非如此，亦都没有迹象表明瑞典公民参与这次袭击，因此瑞典对事件缺乏管辖权，而瑞典已经将调查之中发现的证据移交德国调查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瑞典方面是因为害怕揭开事实真相而结束调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6,426点，是升3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97，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7.49美元，卖出2038.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2-3度，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坏车，咁而家拖走咗噶啦，咁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面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 咁另外，尖沙咀嘅广东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维园由于有年宵市场啦，所以有封路噶。由而家啦至到第日嘅凌晨三点钟，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因应人群情况咧实施封路。咁另外由下昼四点钟啦，都系至到凌晨嘅三点钟第日，铜锣湾嘅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际刑警鸡骨草，冯明远赴日本追查罪犯，请求老友伍福星出山相助，出尽奇谋妙计，笑话百出，最终又会唔会福星高照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年初一上映港产贺岁经典动作喜剧《福星高照》， 成龙、 洪金宝、 元彪、 曾志伟、 胡卫中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普通话台已经完成喺尖沙咀海防道嘅 Pop Up Live，同大家优秀 pop 起来， 准备了几首广东话的歌曲，要把它唱成是普通话了。 石头贝利品活成， 灰化肥灰发发黑会飞花。 哇，赞了呀！收到 Echo 的点唱，他要点唱给 Kim 欧巴，他说呢，欧巴 ，I love you forever。 俾多啲拥抱你身边嘅人，好好记得今日我哋香港电台嘅活动。 这一刹我与你配拥吗？我想句对白。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贴挥春啦，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买挥春嘅习惯啊？ 有 啊嘛，我都有嘅。咁原来咧，根据传统习俗咧，年廿八洗邋遢之后咧，就会将当年嘅衰运咧洗走咗。咁所以年廿九咧，你就啱啱好可以黐个挥春，有呢一个迎春接福嘅意思。 哦，哎呀！寻日黐咗咁点算啊？我都洗咗邋遢先至黐咗 咁就得啦， 咁就 OK 咯。 总之系抹走咗嗰个表面嗰层先， 系啦 系啦， 抹走咗佢，咁你个挥春就唔会跌落嚟啦。 咦，好啊！ 系啦，我咧就都系啲中意环保嘅，咁、所以就冇话特别咧去到买挥春啦。咁、通常咧，我喺唔知几多年之前咧就已经买定咗一 set 嘅，咁啊又有个福啊，又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嗰啲好多。 其实我都系用翻上年， 系啊，用翻嗰啲咯。跟住就嗰、那个 set 咧用完之后就喺个柜入边就放翻好佢，入翻袋啊，整翻靓佢，跟住摆翻喺度。咁啊够时间嘅时间咧就攞翻出嚟，咁啊贴翻喺门口嗰度嘅。咁、所以每一年咧其实都系一样嘅。 不過今年龍年咧，我又想再加多少少 decorate 下新嘅，有啲龍嘅感覺咯。 我都經過附近啲鄰居咧，有啲窗口都好犀利噶。而家咪好興嗰啲揮春，唔單止淨係紅當當一張紙咁樣啦，黐玻璃咧咪好出神入化嘅。 哦， 我見到有一位鄰居咧，佢係將條龍啊唔同嘅身段咧就黐咗喺唔同房嘅窗嗰度。 咁搞笑！ 所以成間屋就係穿到成條龍咧喺佢間屋度周圍飛嚟飛去咁樣咯。 飛龍在天啊！ 见龙又再田， 系啊，好嘢啊！嗱、我就反而今年咧就用多咗啲日式嘅挥春或者日式嘅挂饰喺屋企啊，因为咧有啲圆圈嘅嘢咧， 日式嘅利是就唔好用啊。 系啦系啦，我知噶啦，系呢、這个系啊，我知道噶啦呢个神早，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嘅利是封啊，写住个写住个 O 字啊，系啊，有个 O 字个封特别大封啊，记得啊， 听住啊，船仔， 系啊。佢知噶啦，系 我知啊， 佢知噶啦， 我已经等紧噶啦，我啲祝福说话咧已经写咗个 list。 哦，多谢你，系啊，我会好大手笔派利是嘅今年，正所谓派几多赚几多嘛，系咪先？我想今年赚多啲。喂，嗱，讲翻呢个叫做日本风情嘅呢、這个新春嘢啊，用咗好多达摩嘢啊， 哦系、哦， 即系达摩啲系一嚿嘢啦， 福气嘛， 我都想阿小白讲解一下，佢系一嚿嘢，戴眼镜嘅，唔系戴眼镜嘅，圆碌碌嘅只眼，即系扁踢踢咁样一嚿嘢啦，咁啊代表乜嘢咧？我想问，我买咗呢啲咁嘅挥春翻嚟， 福神嗰啲 friend 嚟噶嘛，系、哦、啊，佢哋好多，譬如佢哋好似有啲系又有攞元宝又剩有盘啊，佢哋好多呢啲噶， 有嘅， 即系其实同中国嗰啲神话嘅人物其实都好相似，你睇佢有咩法器啊？其实佢就代表嗰一样嘢嘅，系、 哦、 啊！你嗰个如果戴埋眼镜嘅话，即系明星眼镜嚟紧呢年，睇啲数字啊，睇得非常之稳阵、啊。 多谢多谢，咁啊，所以都几得意。我喺年宵市场买嘅呢一样嘢，同埋咧，有啲圆咕碌咁住写住新春快乐嗰啲嘢咯，即系挂喺个门嗰度咧，又系少少日本风情嗰种啊，圆即系有少少草。即係叫做藤織物咁樣嘅類似，我唔知點形容啊，影俾你哋睇啊，都幾靚喎，覺得即係大家可以花少少心思咯，即係關於屋企嘅掛飾，同埋咧盡量揾一啲咧今年玩完下年可以再玩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唔係龍馬精神咁，梗係可以年年都青春常駐啦，都可以出嚟。但係如果你單純咁行揾一條龍，可能龍年過咗之後，下年你又未必會願意貼翻出嚟，咁就。又是一个垃圾徵費的一个其中一个产品出现了。喂、但是呢年挥春好像都有些典故是不是船仔我想问一下。是吗哦那我想说呢因为在个挥春嗰个入面个演进呢我见返好多古代劇呢、其实都已经呢有嗰个福度呢 个 福字呢要倒转 倒转喎 係 喎。听日呢佳哥都会讲好多譬如围村啊连挥春嘅嘢嘅。咁係啦咁大家可以听啦晨光大学嘅时候。但係福呢其实都有好多迷思。有啲人就话你就咁贴个福字啦即正体咁样个福字啦咁就话有福气啦。咁但係有啲人呢就话咪倒转等啲福呢就写落嚟去自己屋企咁样嘅。但我又听过啲讲法呢佢就話到個福字都係唔好倒轉啦，可能會咧寫走咗啊咁樣， 原來 係 咁樣， 係啊，咁所以就大家揾翻自己中意嗰個講法，就用翻嗰個方法貼啦。 幾得意啊！ 最記得係米缸要上門 啊，呢個係要 係啦，呢個之後就喺個門口嗰度就出入平安咧，沿住個門框嗰度就黐嘅， 係係。咁但係呢啲都係傳統儀式嘢啦，都係嗰句非精密科學嚟嘅，咁啊，你中意做就做啦， 做得開心 啊，唔做亦都唔好俾人哋逼你做。 炮仗又叫做鞭炮或者是爆竹过年的时候中国人都很喜欢放炮仗的不过为什么我们会有放炮仗的习俗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放炮仗贺新春的历史原来在中国已经有2000几年，不过一开始就是将竹竿放在大火入面烧，竹竿燃烧之后，竹子入面的空气就会膨胀，竹竿爆裂发出声响，这个也都是爆竹的由来。不过为什么我们过年的时候就要放炮仗呢？原来是因为古时候有一只怪兽，每逢过年的时候都会来人间捣乱，所以老百姓为了驱逐它就会燃竹而爆了。去到唐代，爆竹依然都是用竹着火爆响，亦都称之为爆竿。后来经过炼丹家的不断摸索，发明了火药。有人就会将火药放在竹筒入面燃放，声音变得更加大。去到北宋的时候，爆竹的制作技术亦都有很大的改进，开始出现了用纸卷包住火药的燃放物，还会有单响和双响的分别，于是就改名变成炮仗，或者叫做鞭炮了。所谓爆竹一声除旧岁，希望这个新年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啦。 新春快乐， 恭喜恭喜， 神光拜年团， 哇，恭喜啦。 系啦，咁啊系时候呼电话啦，因为咧无端端啊播阿华哥嘅呢度咧，恭喜发财。点解咧？因为咧嚟紧咧，我哋又嚟呢个神光拜年团咯。嗱，呢个咧又系一个传统嚟噶， 系 神光第一线嘅传统。咁我哋咧即系疫情过去之后咧，就走访下其他唔同嘅屋企啦。 系啊， 又记得咧，我哋之前咧都会同听众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嘅，去到佢哋屋企啦，可能咧就有少少伴手礼啦，咁啊大家互动下啦，咁啊，我记得咧都食过听众咧煎俾我嘅萝卜糕，你、 哦、 小白都应该有试过， 啊、我哋都有上过唔同听众嘅屋企咧，嗰、啊、种即系新年喜气洋洋嘅感觉咧，相当之正。 跟住咧，我又感受到咧，有啲听众朋友好富贵嘅， 系咪啊？ 佢咧有个车库咧话，喂阿 O 啊，嗱、啊、呢、這个咧系我嘅林宝特别版嚟， 哇！ 震惊咗我啊！ 神光嘅听众朋友真系， 真系唔讲得笑。佢咧似咩咧？即系佢喺元朗一个花园啦，嗰啲花园咧下边原来有个车库，好似咧 Batman 啊 ，Batman 嗰啲咧突然间 转几步出嚟咁样啊！ 诶 ，Alfred 可唔可以帮我攞架车出嚟啊？宾大佛力咧做蝙蝠侠嘅时候，跟住阿福咧就会哦，主人你架车库有几多架车？哇！咁震惊咗我，令到我咧。有好想咧赚钱嘅冲动啊！有一日脱离贫穷啊，搞呢铺啦！ 我唔使要车，我需要个 Alfred 得唔得？ 要啊，我要个管家，要管家唔得、啊，但系佢啲管家管住你嘅，等你迟啲冇得去新加坡睇 Taylor Swift 嘅， 家明我啲女就得啦， 系咪？佢帮你睇住啊！ 啱 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嗱，我哋咧暂时咧就未接到任何听众，因为都系第一次去讲呢个活动啦。咁、 啊、 当然啦，我哋咧会筛选过啦。首先你嘅。路程可唔可以符合我哋喺初三初四，我哋可以带队人马去得到咧？ 系啦， 容唔容纳到咧？叫做心旷体半嘅阿 O 啦，苗条嘅船仔啦，精灵嘅嘉明啦，靓仔嘅小白啦，仲有咧好可爱嘅 Vicky 啦，咁样啦。如果你屋企系容纳得到嘅，系啦，你觉得唔介意我哋去叫做？ 搞旺你个场嘅，咁啊欢迎欢迎，打个电话嚟1872388，但我都要讲呢个啊，条款细则咧就系我哋最终决定权咧喺监制嗰度 嘅，系啊，都要仲要讲下喎，嗱我哋咧就会初三同埋初四啦，咁啊分人马咧就上去大家嘅屋企嗰度咧就真系面对面拜年啦， 系啊， 咁我哋平时 morning call 咧就隔住电话啦，拜年团咧我哋就会同听众咧就真系面对面咁见面嘅， 真系上你屋企噶， 冇错啦，咁啊我哋当然啦，咁啊为咗将呢种欢乐嘅气氛咧，拜年嘅气氛啊。咁啊，同各位嘅聽眾分享嘅話咧，所以我哋咧係會喺你屋企打攪一陣間嘅啫。咁啊，如果喺你屋企咧，就打個電話嘅啫。打去邊啊？就打翻嚟直播室。 都唔係打攪嘅，係大家互動下，傾下偈。 冇錯。 但係打乜都得，唔使打牌噶啦，唔使開住個麻雀等你嚟啊。 係啦。咁我 輸翻幾底俾我唔會嘅，冇呢件事發生嘅。 我哋咧就梗係。当我哋福禄寿， 系啦， 迎接我哋，将啲福气财气一样样嘢咧就带去你屋企。想要呢份福气嘅话咧，就打翻上嚟1872388。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去参与啦。咁我哋都好努力啊，亦都系晨光嘅其中一件年度盛事就系呢个晨光拜年团啦吓。咁成个 program 即系成个节目表入边，应该得我哋系会咁样做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听众朋友嘅福气嚟噶。好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天相披，平常称王。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衬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纯粹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志是倍功。发电，二人凭借三色锦挂牵，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期待我在五百天，或七载的改变，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全部叠加等于八。 佢名字系 Lollipop， 有呢首作品叫做《六度相隔理论》啊。咁嚟紧船仔就会访问佢哋啦。 系、哦， 咁我哋咧传统，譬如喺美式嗰度咧，斋做个 L 字咧，就代表 loser 啦，即系喺度叫做夜遇别人咁样啦。但系咧佢就调翻转头嘅咁样嘅，即系呢个就系 Lollipop 嘅招牌手势啊。 原来系咁，我期待到时船仔加入佢哋一齐做呢个动作， 系啊，一齐系咪？一齐唱跳咁样，跳唱咁。OK， 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咧，咁啊睇到啲听众朋友咧陆续打电话嚟噶啦， 都几踊跃，多谢大家。 系啊，多谢晒啊，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啦，恭喜发财，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龙马精神，系啦，开开心心咁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呢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叫做神光拜年团版咧，就为到大家开放啊，咁啊，大家踊跃咁去打电话嚟，咁我哋。双拳难敌四手啊，咁啊慢慢打下，咁啊我哋都要抄低你嘅地址，究竟我哋去唔去到噶？ 系啊，都有少少嘅安排嘅，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份神光第一线嘅祝福咧，喺嚟紧嘅年初三、年初四咧送到嚟你嘅屋企嘅。如果真系想等我哋有份参与，可以同你一齐送祝福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嘅。 系咁啊，嗱，放假放几日啦？年初一二三四啦。头先 Dicky 都有讲啦，尽量都留港消费、我都系嘅。咁啊，今年咧会睇呢个贺岁。杯啦，咁啊，嚟紧嘅时间，但系与此同时咧，可能都会抽一日咧，要北上下， 系啊， 北上买下年货吓，即系买下嘢咁。但系咧，今年啊，譬如先讲咗，譬如港车北上嘅话咧，咁啱摇到号咧，其实咧初一二三咧都系咧免桥费嘅，即系你行港珠澳大桥咧就唔收桥费嘅。 原来系咁啊！ 系啊，所以都系国家都几好噶，俾大家叫做唔使钱咁啊，翻到内地。但系问题出现咗啦，有机会咧都会挤塞啲嘅，咁所以大家预留充足嘅时间咧，去到珠海啦，同埋去到澳门等地去玩噶。 又或者如果你谂住翻深圳玩嘅话，你都有唔少嘅迎春花市啦，都希望喺呢一个嘅农历新年正式嚟到之前咧，都可以去逛一逛啦。不过咁，我听闻有啲朋友仔咧有谂过，喂，不如咁啦，横店北上开，我喺当地买下啲年花，到时带翻嚟香港啦，又平啲又靓啲咁样。喂，唔好意思、原来你想带年花翻嚟香港咧，又要留意、有几个种类咧系唔可以入境 嘅。有啲咁嘅事， 兰花就系其中之一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谂住去添下啲花啊，办下年货嘅话，都睇一睇嗰个过关嘅条款。又或者你想去当地咧留到过埋年先至翻嚟嘅话咧，咦？去唔系去逛下嗰啲大型嘅美式超级市场啊？嗱，有一间咧就系新春正常营业嘅，另外狮子头嗰间咧，唔好意思，初一佢都跟翻我哋传统习俗系会休息噶。 哦，但系佢明明系一间美资嘅公司嚟嘅、 啊， 但系佢 深圳嘅员工话唔得我哋啊， 啱啊，佢俾啲员工过年啊， 咁啊，大家 happy 啦。咁总之去玩嘅时候咧，大家攞多啲资料先，同埋咧特别喺叫做大中华地区啦，我再阔啲去讲啦，有啲朋友都会选择去旅行咧，搭飞机。好或者去玩好啦，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因为春运嘅关系咧、其实啲铺头系唔开嘅。 系啊， 你唔好以为去到当地坐定粒六可以啊点啊，有好多嘢食啊，可以行下人哋啲夜市啊咁样。有阵时啲夜市都唔开噶，同你讲紧。 就算你去网上买啲嘢啊，佢虽然嗰个挂名都话春节不打烊啦，但系有啲商家都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啊，年后先至发货噶啦。 试过我啲衫翻唔到嚟， 系啊， 真系嚟唔到嚟，啲塞咗喺广州落唔到嚟。 停住咗，咁唔紧要吓，咁啊到过完年先着新衫啦，咁样咁啊好啲，可以买啲靓啲嘅衫，有啲利是钱。好啦，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今日天气都冻少少啊，市区气温咧大概介乎喺11至13度啦，新界再低两三度噶，亦都系多云啊，有几阵嘅雨啦。如果咧未洗车嘅你咧就 hold 住先啊，睇下你会唔会连三晚先洗车，因为佢系咁落雨咧，可能都未必搞得掂。13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啊。 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啊，继续破顶，道指继续升156点啦，收报38,677点啊，哇，好大机会上到39点，如果咁样步步进逼嘅话，讲紧 Dow Jones 啊，咁至于咧 S&P 啦，咁啊都升4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啦升147点啊，港股点睇咧？港股微跌啊，跌68点啦，咁睇下市场点样反应啊？阿里巴巴新出嘅呢份业绩，因为巴巴咧都系恒指成份股比较权重少少嘅咁样，咁啊贴士啲啦，港股嘅期指咧都系低水50点度咁样，咁啊今日有冇机会都要穿一穿个16000点咧？咁啊要睇下咧市场啊点样消化咧各类嘅业绩嘅情况啊吓。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头先咧九点之前咧就呼吁咗吓呢个晨光拜年团啦，咁啊已经咧有啲团友咯， 系啊好多团友打电话上嚟，多谢大家支持先啦。咁啊不过咧个暂时呢个热线咧又要转一转咯，变身啦，系啦，即系财神变福禄寿咁样咧，系啦，变第二个。 咁因为好多听众朋友，喂唔系下下都即系叫做礼拜初三初四可以容许我哋上佢哋屋企，但系咧都想透过大电波咧同远方嘅亲友咧可能拜个年啦，或者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再接近啲啦。今年咧个情人节咧就黐住咗个农历新年咧，就好近好近嘅 表白啊，或者感激你另一半对你嘅爱意咧。咁所以话1-7-2-3-8-8，而家咧呢个多用途电话你要转去第二个用途啦。 系啦，咁咧你首先咧好似嗰啲电话咁样嘅，即系平时打去嗰啲语音电话。嗱，我哋唔系语音电话，我哋真人服侍大家噶。 系啊， 嗱，但系咧一开始咧你就要拣咗，唔使拣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同埋英文。你一嚟咧就话啊，早晨啊，晨光第一线，跟住咧你就可以拣呢个晨光拜年团同埋晨光 Morning Call 嘅， 系 系啦，我哋咧系有一位同事咧帮你分类咗，跟住咧再整合。整合完之后呢再话俾你听个结果嘅。嗱 ,1872388 等緊大家打电话嚟呢， A 就係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B 就係做个晨光拜年团啊。咁咩係晨光拜年团呢，讲多一次啦，咁亦都係我哋晨光第一线嘅传统啦。咁喺初三初四嘅时候呢，我哋呢会登门造访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咁我哋尽量啦派出我哋全员啦，全员出动啦，希望同大家打下卡啊咁样，或者叫做热闹下你嘅屋企啦咁样啦。咁喜洋洋咁样度过咧大年初三同埋大年初四嘅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咯。咁啊，过年咧都会玩下 pair 牌啊吓咁样，但系咧我哋传说中玩嗰啲 pair 牌都系嗰啲曹大啲啊嗰啲啦， 似乌龟啊，仲有冇 嗰啲三公嗰啲啊，玩下好啦吓，斋玩啦吓，唔好涉及金钱啦吓。 系啊， 但系咧pair 牌运动咧，原来咧仲可以咧玩桥牌嘅。咁桥牌咧就请嚟咧呢一位嘅叫做亚运金牌得主啦。咁最后一集啦。讲解一下究竟咧香港嘅桥牌队咧往后嘅时间啊会有啲咩嘅目标同埋期许啦吧。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啊呢个亚运嘅桥牌金牌得主其中一位啦，唔系因为桥牌打团队嘅，有麦国辉先生，麦 Sir， 早晨啊。 系，大家好，我系 KF。 系咁啊，今集咧当然要倾下上集啊，埋有啲关注啦。2024年啦，咁啊有咩大赛？作为啱啱认识桥牌，我哋可以 focus 下支持下香港队先。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就系下一步究竟系咪征服世界？系啦，咁样咁啊，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今年咧，其实每年咧，我哋每一个年度咧都有一个世界锦标赛嘅。系啦，咁今年咧就系喺年底嘅，喺阿根廷。咁呢个系个名咧叫做 World Olympic， 即系有少少似奥运咁样嘅， 系 即桥牌，桥牌，桥牌嘅奥运。 系，但系你知道奥运就暂时未有项目系关于桥牌啦，系啊，往后唔知啊吓， 系啦， 因为依家可变数。高噶，你谂下 breakdance 都可以加入埋巴黎奥运入边嘅，即系今年巴黎奥运都会有呢、這个霹雳舞啊，系咪先街舞啦？ 其实正正就系佢未喺桥牌，即系其实佢未喺奥运，但系其实佢就 摆特登摆奥运年嘅，下年奥运年啊嘛，佢每四年一次嘅呢、這个 系系系 系咯，咁样都系我哋好重视嘅嘅一个比赛嚟嘅，咁、样咯。咁我都希望可以下攞到好成绩啦。 呢啲世锦赛最强嘅国家系咩地方噶？欧洲？ 欧美？ 欧美 啦。咁、其实以前嚟讲咧，美国就传统强国嚟嘅，佢系攞得最多世界。冠军嘅队嚟嘅，系啦，咁但系近年咧就变咗系欧洲去过咗去头啦，系、啦，咁呢个都有啲原因嘅，系啦，唔系话美国佢哋渣咗，咁因为美国咧其实佢哋好多时佢哋派嘅队里边咧，佢哋都有一个叫做 sponsor， 系啦，咁又一个出资人，佢都系自己会打埋嘅，系、啦，咁相对嚟讲变咗拉弱咗少少实力，系、啦，咁而欧洲队通常都冇 sponsor 嘅。即係或者個 sponsor 唔會落場打嘅，咁所以佢哋就有啲著數啦，係啦。同埋歐洲其實而家佢哋橋牌嘅即係嗰個年齡咧係比較年青啲， 係 去當打，係啊。咁所以就呢十年都係歐洲橫行啦。 好啊，橋牌運動入面你最難忘嗰一場戰役係點樣噶？ 我最難忘咧就係喺。2018年啦，咁有个比赛叫亚洲杯，系啦，咁亚洲杯亦都系四年一次嘅，咁都系搭正喺亚运年咁样嘅。我第一届参加就系2010，咁嗰届就攞季军，系啦。咁2018咧，咁其实就最后就亚军啦。咁其实咧喺决赛咧又系对中国队，系啦。咁其实我哋咧成个决赛里边咧，我哋攞个分咧系多过佢。系啦，咁但系我哋就输咗，喺预赛里边，个大分，因为预赛嗰个成绩咧都会带部分分数落去决赛里边嘅， 咁嗰个亚洲杯嘅计分制度系咁，但系唔代表每一个制度都系咁嘅，系嘛？咁啱嗰个比赛系咁样， 好多比赛都有带分嘅， 系啦，所以预赛嘅时候其实都唔可以太掉以轻心， 系啦，系啦，我哋今次亚运其实都有带分嘅，咁、我哋最惨嗰次就系咧，我哋最后咧。但計完帶分之後咧，係輸一分，係輸一分，即係真係爭一分，即係可能中間你只要其中有一副牌食多一棟，輸咗嗰一分，仲要我哋係領先緊，臨尾俾佢落過翻少少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不生難忘，真係，所以即 有冇喊咧？有冇喊咧？ 咁又冇，係啦，咁我覺得都係其實反映到我哋嘅實力嘅。咁其實嗰次咧，我哋雖然。赛输咗俾佢哋啦，即系冇咗冠军啦。其实对面嘅对手咧都觉得我哋其实系某程度上都赢咗佢嘅，即系佢哋都有向我哋招手嘅，即系国内啲俱乐部都会揾我哋去代表佢哋出赛咁样，正系我哋嘅对手去介绍俾我哋，即系我哋去嘅。 系 啊，咁咁自己都觉得将来就好多机会嘅，咁系难忘嘅，咁咪记住咯，即系以后就系嗰啲細微嘅位置都要做好啲咯，即系唔好咁容易輸嗰一分半分咁樣出去。 係橋牌運動員有冇當打嘅年紀嘅？而對於你嚟講，有冇諗過一個片刻係我打到幾多歲就可能多做一啲 educate 嘅工作啦咁樣咧？ 我哋留意到當打嘅年紀，可能就係正係開四十歲開始到啦，即係男，即係對於個男人嚟講，四十歲真係 正喎、我可以啱啱加入你哋喎。 係啦，四十歲到 有咩運動係可以四十歲先開始成為最當打？真係太 amazing 啦！呢個説法， 因為嗰個經驗係好重要嘅。係啊，即係我哋頭先我正講話，我哋 IQ 唔係放第一位，其實第一位係 EQ。系啊，你经验你喺个场里边可唔可以喺个逆境里边继续都打得咁好咧？咁呢个都好重要嘅。系啊，咁样四十对，我得四十岁到五十五啦。 你自己啦，即系2024年即系话想喺阿根廷嗰度攞个好成绩啦。你哋嘅团队系点样去训练嘅呢段时间？ 其实今年咧我呢个咧就我准备转学组别嘅。我以往都系打公开或者打男子组啦，咁我今届咧我系谂住去即系转去打混合组嘅，咁、我要同个女性去做搭档咁样嘅，系啊，咁我哋咁啱啦吓，有中国即系中国有两位前世冠军， 系 佢系透过呢个优才 计划嚟咗香港， 系啦咁样，即系咁我哋。 即係佢亦都係我其中一位，亦都係我嗰個橋牌嘅老師嚟嘅，即係梁師嚟嘅。咁我哋咁佢嚟到，咁我梗係同佢即係做對啦，咁樣係啦，亦都試下打唔同組別咯，隊就組好噶啦。咁但係我哋香港都要選拔嘅， 係 啦，咁未選拔出嚟嘅。咁但係我都對自己個隊有信心嘅。 好，咁啊，拭目以待啦，睇下 KF 今年即係打呢、這個叫混合組別啦， 混 mix。 系啊，混合啦，即系我唔够胆讲混双咁，我又唔系好识。 都系团队嚟嘅， 你都知道，我哋唔可以用其他运动项目太套入去呢、這个桥牌运动嗰度。 都系差唔多嘅啫，你因为你出场就一 pair 啊嘛，咁我哋一男一女做一 pair 咯。 系系系，咁啊，期待继续为到香港争取好啲唔同嘅奖项啦，同埋好嘅成绩啦。多谢晒所有香港运动员嘅贡献啊，包括阿麦 Sir 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 拜。 Bye-bye。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走过最高 时候同大家讲下咧，中证监即系中国证监会啊，近日咧召开嘅推动上市公司提升价值专题座谈会嘅内容啦。入面呢有12间的上市公司的代表呢就会面啦。会议就认为啦，上市公司呢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优等生是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全员来的。必须呢诚实守信啊，真实透明，规范治理，透过专注主业提高公司增长性，增强回本投资者能力，让到投资者有更多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咁样讲。会议更加指出咧，今年以嚟啦，上市公司透过回购、分红、强化投资者关系同埋预期管理呢啲方式咧，积极维护公司嘅市值啊，累积有益嘅经验同埋做法咧，都系值得嘉许嘅。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31。 近排都好多唔同精彩熱播嘅直播賽事啦，咁今晚咧大家都可以養精蓄鋭一下，休息一下先，都仲係有好多精彩嘅電視節目睇嘅。 係啦，咁我哋要揾咗咧就係電視部嘅劉暢出嚟先。早晨，阿暢。 喂，早晨，小白，早晨，嘉榮，早晨，各位。 Hello， 阿暢，今朝早涼涼地、凍凍地，你 OK 嘛？ OK 嘅，咁啊凉凉地咧，咁啊有翻啲过节嘅气氛都系好 啱啊，系啦，咁啊最紧要过个开心嘅年啦吓。好啦，睇睇今日夜晚咧喺我哋港台电视31啊，7:35嘅时间，铿锵集有咩好节目介绍？ 嗱，今晚嘅铿锵集咧就会带大家去关心一下咧本地一个渐冻人症患者嘅处境啊。咁啊，渐冻人症咧系一个比较罕有啲嘅病啦。嗱，暂时全香港咧净系得200位啦，即系。根據統計得大概200位一個漸凍人症嘅患者嘅啫，咁啊佢哋咧需要長期照顧，生活咧就有好多困難嘅。咁啊有一個病人自助組織咧，原來一直都同一班漸凍人症嘅患者咧同行嘅，就希望令佢哋活得更好啦。嗰個組織咧叫做香港基建協會啊，咁啊但係咧原來即係佢哋最近發布啦。即係佢哋一路以嚟都為一班患者咧去爭取福利，但係佢哋機構咧原來淨係得四位職員嘅啫。咁啊，每年咧獲政府資助金個金額咧，大概係佢哋嘅支出四分一左右嘅啫。即係年出糧俾嗰四位員工咧，其實都唔足夠嘅。咁啊，佢哋嘅資金同人手相當不足。咁究竟呢一類咁嘅病人互助組織咧，咁佢哋點樣克服呢啲嘅人手啊、資金嘅困難？為社會或者為一啲有需要人士去提供服務呢，嗱，今晚嘅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呢方面嘅問題嘅。 係， 其實好多社福機構咧，除咗係有政府嘅資助之外咧，大部分嘅真係營運嘅基本資金啊，都唔好話佢嘅收入來源啊，基本營運資金咧，都係靠佢哋自己嘅機構去揾辦法籌款而得嚟嘅。 係啊，咁呢啲當然要多啲就係關注啦。咁如果你話要講到譬如漸凍人症嘅，係一個即係辛苦嘅病嚟嘅。我亦都有朋友咧嘅屋企人有漸凍人症，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都 feel 到佢哋嗰個家庭嗰個無論係真係實際上運作日常生活啦，定還是係講緊家人嗰個心理個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關嚟嘅。 係啊，尤其是對於照顧者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壓力、好沉重嘅一個負擔啦。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今日夜晚留意住鏗鏘集啊，睇下過中嘅一啲嘅情況啦嚇，咁啊瞭解多啲。好，另外仲有咩節目咧？ 咁啊，去到晚上10:30啊，送俾大家一個歷史紀實節目，叫做《中國第二季》。咁啊，講乜嘢咧？即係頭先講過啦，講歷史嘛。呢個節目叫《中國》，講緊嘅咧就係中國歷史。咁啊，節目咧就由唐代開始同大家數到近代嘅歷史啊。咁啊，個節目好有趣嘅。同一般咧，我哋認識即係或者好可能係翻學嘅時候咧，讀嗰啲中史咧， 讀中史係啊， 即係覺得有啲沉悶，或者覺得咧好多資料好難記嘅。咁個節目咧，我覺得好生動。我睇過少少片化，佢係用一個好電影化嘅影像，同埋好生動嘅描述咧，去同大家講下中國歷史。咁佢主要咧係去揀每一個時代咧，揀一個好有象徵性或者好有開創性嘅人物做主角嘅。咁今晚咧同大家講到元朝啦，咁講呢個忽必烈啊，呢個君主。咁呢個忽必烈咧，佢係即係 對於華對於呢個漢族嚟講，佢係外族啦。咁啊，但係即係中國人長期以嚟都係一個大一統，好多民族都想成為一個中國呢個大一統嘅概念。咁、究竟元朝嘅忽必烈佢點睇呢件事嘅咧？佢點樣建立佢國家嘅咧？嗱，想認識多啲呢一段嘅中國歷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中國第二季啊！ 嘉明中學時代咧，中史係唔合格嘅。如果當年我有呢類型嘅節目睇咧，我相信應該會好有幫助。 呢句真啊！如果你諗下讀一個嘅歷史嘅時候，你可以當咁豐富資訊同埋有咁多畫面喺度睇嘅時候，你根本唔使讀啊，你都已經可以高分啦。 唔該曬阿昌啊！ 唔該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寻晚在日本东京与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踢友谊赛，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下半场上阵大约半个钟。球队主教练马天奴在赛后表示，决定让美斯落场踢30分钟，是因为美斯在星期二下午的操练之后表示感觉良好。他又说理解香港球员对美斯未，他又说理解香港球迷对美斯未能够参与星期日的表演赛感到失望，但是强调当时即使让美斯上场几分钟亦都是巨大的风险。特区政府回应美斯在日本出赛的时候说，美斯表现活跃自如，并在球场上作了不短时间的剧烈运动。香港市民對此有不少疑問，希望表演賽主辦方和球隊能夠向香港市民作出合理解釋。正在中東斡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特拉維夫表示，雖然哈馬斯有關停火的一些提議並不可行，但是他認為可以為達成協議創造空間，美方會努力達成這個目標。對於以軍可能在拉法展開行動，布林肯強調以軍的任何行動都需要首先考慮到平民。他又說需要採取措施確保聯合國近東救援工程署人員不會參與恐怖主義。布林肯當日在特拉維夫先後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總統克爾佐格舉行會談，他亦都前往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阿巴斯要求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并且接受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他又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尽快解冻属于巴勒斯坦政府的税收资金。瑞典當局決定結束持續16个多月的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件調查。瑞典檢方說，瑞典就事件啟動初步調查的目的是調查這次破壞行為是否針對瑞典，從而威脅瑞典的安全。目前的調查結論並非如此，亦都沒有跡象表明瑞典公民參與這次襲擊，因此瑞典对事件缺乏管辖权，而瑞典已经将调查之中发现的证据移交德国调查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瑞典方面是因为害怕揭开事实真相而结束调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说，俄方将会关注德国对事件的调查情况，又說俄方曾經多次要求參與調查的西方國家提供調查信息，但是被拒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市區氣溫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2-3度，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天氣寒冷，有1-2陣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随旧迎新，随夕乐缤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Ficky， 在新年之前我决定要去除一个旧习惯，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熄灯，即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作息时间，不可以玩玩下电话就睡着觉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随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新年时节，个人就要装身扮靓，屋企都要扮靓噶。好多人咧就摆盆花喺屋企布置一下，究竟盆花点样可以襟摆啲咧？ 睇下你本身你买花翻嚟咧，嗰只脚啊，啲桃花啊、梅花枝嗰啲咧系木质嘅，咁嗰啲咧其实我哋剪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攞个锤仔揼烂佢只脚嘅，咁先插落水，咁样会好啲嘅，因为佢个吸水性会好啲、哦。 新年究竟可以点样扮靓啲？记住大年初一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今个礼拜有斜杠族 Emily 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 如果系俾你拣，你系咪都会继续呢个斜杠族嘅生活呢？ 其实都系。虽然咧成日讲话，哎呀，好攰啊，好忙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好享受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好似冻冰冰，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但系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好温暖啊吓， 系 啊，咁啊亦都有听众朋友同我哋一齐啦，陪伴住啦。 系啊，今朝早接通电话嘅系张小姐，早晨啊， 早晨啊，张小姐，早晨。 平安第一线，各位主持人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系、 嗯， 我系龙年出世，所以我日祝你哋 系咩？ 龙、年转猴转马，龙凤呈祥，新年快乐。哎 多谢你啊！ 龙凤呈祥啊，好嘢啊！ 犀利啊！即刻讲到咁多啊！24岁果然系唔同啲嘅。 年年都24岁，真系讲得啱 啦。系啦，24岁好啦。咁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可以喺我哋 Morning Call 嗰度同我哋听众一齐分享，又俾我哋听下咧？ 首先都要全港市民都喺今年咧过得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咧，万事胜意啦。各个快乐新年。 哎呀，好啊，同全港人拜年啊！ 系啊，大家人人有份。 系。永不落空。 好多謝你三位主持人啊！你我日都聽你哋， 多謝多謝 多謝你先， 一起身我就聽你聽你嘅聲音嘅啦，第二頭好正， 多謝你多謝你啊！ 我都覺得好正啊！啊，繼續話多啲俾身邊啲朋友仔聽話，喂，香港電台第二台好正，特別有個節目叫神光第一線， 係啦、啊，你聽到其他人咧個心機咧就係聽緊其他台嘅話咧，咁啊誒幫佢扭翻嚟啊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咁，跟住黐膠水唔該。 哦，聽到多年不好 少 打電話嚟嘅， 係啊， 終於有緣可以同你傾下偈。 係啦，咁我哋傾下偈啊，有啲咩同我哋講啊？ 有我今日好多謝你聽咩？有個叫咩 Vicky 又話瞓覺冇搶咁多手機，以前我好夜瞓嘅，而家我都減少依樣嘢開始，即係手機咧誒，唔好臨瞓之前聽手機啊，而家又唔夠精神啊，即係你哋都有好多資訊啦，有好多歡樂嘅帶俾我哋歡樂，有歌聽喎、 啊， 同埋咧阿全仔又好爽，你哋有你幾個主持人都好好正，啲聲又靚又靚仔靚女，係 嘛？ 你人真係好嘅啫，張小姐， 讚完一輪仲唔夠，要讚第二輪，你咧即刻想噏你一啖而家。 喂，咁啊過年去邊度玩啊？我想問一下你啊，有嚇、啊、有冇話去拜年啊，或者去邊度去誒、叫做行下花市嗰啲有冇啊？ 有。我想依兩去翻去買桃花，因為我覺得我舊年買桃花啊，行到啲運氣喎。 哇，係咯，好正啊！花開富貴啊，好嘛？係啊，花開富貴。係 啊，花開富貴啊，係啊，好啊，見到桃花好開心嘅，睇住佢一粒粒花一開就好燦爛啊！ 桃花見到你都開心啦， 係啊， 係聽你把聲好開心啊，唔知講乜好突然間， 搞成人哋緊張啊，小華。 咁啊，唔好緊張，唔好緊張，我哋飲啖茶，慢慢賞下花先。 知道，係。 咁今年又係買桃花嘞喎，上年咁開心。 有年都買，不過唔係好大嘅啫，即係買一個心願咯，係咪啊？係啊，我買啲桃枝睇住佢慢慢開嘅， 哇！ 好多錢啊，又可以。 喂，今年係今年咧，啲桃花好似咧都未開枝，可能咧就係等你咧初一初二嘅時候先開。我見今年啲水仙同埋桃花咧，好似未係好強勁嘅進度。你係咪咁樣觀察咧？我想問一下張小姐你。 唔係啊，我其實買開咧，年年都買桃枝，冇花得兩。但一翻到幾天又有兩朵個，你唔使驚㗎，係啊，我花買花好開㗎，係 咯，我就少少驚，知道， 一定靚㗎，一定花開富貴，放心， 一定靚 係啊，叫你唔使驚， 一定你好似叫做年宵賣花嗰個靚女咁樣，一定靚㗎， 我真係都幾靚女嘅，雖然一把年紀， 聽得出啦， 個心境美麗啊， 冇錯冇錯，啊！大家啱話咁啊，祝你咧青春常駐啦，越嚟越靚啦，身體健康啦。 你又係咧，你主人又係咧，各位都係啦。 好啦， 多謝你啊！ 咁我哋一齊聽歌咯，好嘛嚇？ 好啊，好啊， 多謝你，拜拜啦， 下次再傾過。 咁多支持人， 多謝你，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多謝。 随旧迎新，随夕乐缤纷。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鱼兔啊，屋企咧有小朋友嘅话，好容易会多咗好多唔同嘅玩具嘅，未必每一款咧都啱自己屋企玩嘅，有啲人甚至乎全新未开噶，所以新年之前，我决定将呢啲咁好玩嘅玩具全部捐晒出去，等啱嘅小朋友可以揾到啱嘅玩具陪佢哋过年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齐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想请问你捐晒出去啲玩具咧，你啲公子知唔知道你有呢个动作噶？佢哋写得你好爽啫，佢哋真系写得。 哎呀，俾你发现咗中间嗰啲龙溜添。 咪就系咯，其实我都系咁嘅，因为 佢哋梗系唔知啦。 佢哋翻学瞓觉嘅时候，我就开始做呢一个。 所以啦，见到爸爸妈妈几开心啊！而家 我细个咧有啲好珍贵嘅玩具啦，包括嗰阵时有架忍者龟嘅披萨车啊。 哦， 我嗰阵时咧心心念念嘅， 好珍贵。 突然间有一日咧冇咗，咁我就问我爹哋妈， 去咗送披萨咯， 因为嗰架车都几 荡失路咯。 佢唔知佢，你知唔知佢答法点？唔知，可能系你冇摆好啦。 哎呀， 哎呀，我成日讲嘅呢啲， 自己啲嘢自己 系啦，系 咯。 佢主要闹翻我转头， 有冇睇 Toy Story 啊？走咗啦。 我系好中意睇 Toy Story 嘅，我超级中意玩玩具嘅人嚟。我中意 Toy Story 咧嗰个黑色衫嗰个阿 Sid 啊，第一集咧，佢咪将啲头搭尾咧，咪黐埋一齐玩嘅， 好有创意。 当然啦，即系故事梗系恐怖化咗佢啦。但我哋细个玩玩具就 系 咁样玩嘅， 系啊， 以前啲换衫公仔都系咁嘅， 系啦，冇错啦， 扭头啊，头搭尾啊，着啲衫啊，女仔衫男着，男仔衫女着啊，跟住将只脚咧下边就摆啲车喺下边，等嗰个女嗰个机械人咧可以下边可以碌住行啊。即系细个系咁样玩玩具噶嘛， 系啊， 所以我最欣赏佢。我其实唔中意 Andy 啊，我中意阿薛多啲嘅。 讲开阿薛咧，题外话咧，原来据闻咧怪兽公司入边都有阿薛嘅， 有啊， 登场噶， 有啊， 第一个去吓嗰个僆仔咧，原来就 系 阿薛嚟噶， 系啊， 吓嗰啲曳嘅小朋友， 佢哋话阿薛依家做咗一个玩具修复员啦，即系Pixar 嗰边讲咧，佢因为咧细个咧俾。因为阿胡迪咧同埋阿巴斯咪吓过佢一次嘅， 啊、 即系话突然间会喐咧，跟住佢从此就唔敢掹烂啲玩具啦。 嗯、 所以佢学懂咗呢一课咧之后，好珍惜玩具，佢、 哎、 做一个玩具修复员啊， 系 正。不过玩具修复员咧，我之前前几年嘅时间真系揾过一位玩具修复员啊。咁嗰阵时都同佢即系倾过偈啦。咁咁啱倾倾下嘅时候咧，我亦都讲翻咧，就我自己本身有一只嘅马骝仔咧，就系我出世之后冇几耐咧就。屋企人买俾我嘅，咁你谂下都即系真系几廿年啦。 喂，系咪嗰只咧？旧时电芯嗰只咧， 会 拍叮叮查查嗰只马骝，好流行噶嗰年代。 嗰只咧都冇我嗰只咁耐。咁我一俾我张相嗰个玩具修复员睇嘅时候，佢呢只嘢真系有咁上下历史喎。跟住我睇翻佢俾我嗰啲相咧，原来佢有家庭嘅。 啊、 一直以嚟佢喺我屋企，原来系孤儿嚟嘅。原来佢真系嗰只马骝仔都有家庭嘅。 你好似嗰个邋遢 冇错啦， 嗰矿工嘅故事 就系呢个故事啦。 揾翻趣事， 又有马又有姓咁样，系啦。咁当然我嗰只就已经岩岩沉沉啦。咁佢即系玩具修复员就犀利嘅地方就系咧，我真系攞翻我自己嗰只玩具马骝俾佢咧，佢真系有啲位咧，佢可以帮我修复翻，令到佢咧就。原本入面嗰啲棉花啊，嗰啲唔知粒粒都跌晒出嚟嘅，咁啊可以有少少漲翻少少，唔使咁恩挑鬼命，有翻啲營養啦，望落去咁樣。咁我覺得咧，真係係一個好好嘅工作，即係幫到一班人咧。玩具陪住我哋大，但玩具都會壞啊，會損毀啊，但佢竟然間可以修復，呢個好好啊嚇。好，咁啊講翻啲食物啦。 好， 今日嘅食物咧，咁啊我啱啱起咗個題，叫做發財黃金蛋麵。 哇，好意头啊！ 后生仔一定中意食嘅， 系 因为都系啲冇营养嘅嘢嚟。 究竟点样发财？点样黄金蛋？ 系啦，好简单嘅整法。咁啊，先准备定嗰啲即食面啦。咁啊，即食面咧，你就攞个 pan 咁啊煮咗佢先。咁啊煮咗佢，咁啊啲水咧就唔爱嘅。好啦，咁啊淋咗啦，啲水倒咗之后咧，然后你就准备定嗰啲辣粉，即系本身嗰啲面如果有辣粉，一定要系辣粉嘅。 系 原因就系因为辣粉咧去到上咗色之后，令到嗰个面咧有嗰个颜色嘅视觉效果，系啦，即系橙橙地啊，黄黄地咁样嘅。好啦，咁你就变咗捞面咁喺个 pan 上面咧，就继续喺度捞，咁啊连埋你有啲乜嘢古灵精怪都抌晒落去啦，即系佢本身嗰包嘢， 即食面 系啦，抌埋落去咁样。 即係漏咁原本咧就就咁食噶嘛，我哋今次就唔食。喺个 pan 上面继续原封不动，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定大概，我觉得个份量应该系要有四，我就想要四只鸡蛋， 好 就将佢做成一个蛋浆先。 嗯， 蛋浆你可以唔使调味噶啦，因为本身嗰包嘢咧都已经系系啦 high sodium 噶啦，嗰包嘢咪听即系营养师听到都已经 截紧你啊， 滴晒汗噶啦，咁所以唔使调味噶啦，已经好够味。咁你就落咗用嗰啲蛋浆之后，就直接喺个 pan 上面咧，个 pan 做咗都系四方形嘅，因为要一蛋要卷嘅，咁你就倒咗落去之後咧，咁你慢慢一路煮嘅時候，就好似煮嗰啲日本蛋咁樣咧，就等佢慢慢煮下佢，傾下傾下傾，跟住就要卷啦。卷個步驟，因為佢啲面同啲蛋漿已經混成一體啦。咁、你就慢慢將佢搭下搭下卷嘅時候，就好似包春卷咁樣，一路推上去。咁你就會發現咧，其實佢可以原來整到就好似一個磚頭咁樣嘅。咁呢個磚頭咧，就係我哋嗰嚿咧個製成品嚟嘅，咁你整完之後，我喺上面咧就中意加少少，譬如一啲和風式嘅紫菜啦，因為都係後生仔食啊嘛，佢哋中意啲紫菜嘅啲味，咁你揀上去啦，又靚靚地咁樣，跟住就真係攞刀切嘅時候，一切咧個雞蛋當然好原始，入邊有啲面啦，咁同埋都係嗰啲即食面嘅香味，所以話細路仔一定中意嘅，又冇營養，唯一個有營養嘅就係嗰個雞蛋，係啦，但係都俾嗰啲味精嘅沾污咗，係啦，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幾濃味，亦都係好快脆就整到。啱啲年輕人去拜年嘅時候咧，可以餵飽佢哋嘅一個食物嚟嘅。 我的享樂時代。 啊、有两三分钟时间咧，可以讲下呢、這、一个。琴日去咗一个地方咧，就新开嘅，叫动漫一番街咁样啦。咁佢咧就喺一个商场入边咧，就用咗一层啊，一层即系当七楼好，八楼好咧，佢就将好多唔同嘅动漫咧就结集喺当中。而咧，我觉得劲嘅地方 喺边区 嘅 呢个？ 喺九龙湾嘅，喺九龙湾嘅。咁咧，佢就将动漫传统嗰三四大牌子咧个代理商啦，可以融入喺一条街嗰度， 做到 friend 噶。原来佢哋 系啦，因为咧。过往咧，我都喺度谂咧，呢啲通常都有机会咧，有即系啲门户之见啦，系咪先？啊，我见到嘉明啊，我又唔玩住啦。我见到小白，我又想同佢玩，点解啲小白又唔想同我玩咁样？啊，我觉得个主办方咧。都用咗好多心思或者好多心机啦，去将咧几大嘅呢个模型商啦、动漫商啦去共嘢一炉啦。嗱，我逐少少去讲啦，譬如One Piece 嘅产品会有啦，咁样咁调翻转头，可能喂蒙面超人又有，高达又有， 喂咁真系几好喎。 系啊，跟住可能依家新嗰啲叫做炎之呼吸嗰个叫咩啊？鬼灭之刃又有。周术回战又有喎， 周术回战都有啊， 系啊，连我推都有喎、 啊， 我推而家都好红啊， 系啊， 最红就系之前小白都有介绍过 Spy Family 啦， 系啊系啊， 即系冇中文名呢、這个系咪？ 有噶， 系咩？ 有我真系唔记得个中文名 了，特务家族咁样咯，哇，全部嘢都喺晒嗰度啦，好似浸淫喺一个动漫嘅世界。嗱，当然啦，即系我呢啲踏入叔叔嘅年纪咧，头先讲嗰啲我都冇乜点睇啊，我梗系重温翻我昔日最光辉嘅时刻啊，就在今天嘅男儿当入春啦， 又有 佢、都有一个展区、 哦， 同埋咧入边有一间咧好得意嘅面包铺咧，佢系将咧一啲海贼王嘅人物咧化成面包咁咯， 呢、這个得意、哦， 朝头早就可以俾你爱嚟买啊， 系咯， 即系佢有路飞嘅面包啦，有乌索普嘅donut 啦，咁样 有 chopper 嘅。朱古力棒 系啊， 咁样哇，得意喎， 即系几得意喎呢种销售模式。嗱，如果再怀旧一啲系咩咧？佢连嗰啲咧 V 型电池盒嗰啲嘢都有咯，黄金战士都有。 哇，咁啊，连神立体都有随时。 系啊，佢基本上咧 都齐嘅， 集结咗好多年勇者系列，即系勇者王嘅一啲产品都有咯。咁我觉得哇，咁劲噶， 值得去哇哇喎呢个。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开始对公众开放噶啦。咁啊，佢唔系 pop up store 嚟啊。佢起碼個租約有一年嘅，咁大家可以得閒慢慢揾下九龍灣其中一個商場咯，就會有呢個叫動漫一條街咁樣咯，幾有趣啊！咁如果喜歡動漫嘅你咧，絕對係值得去參觀參觀嘅。